特区政府指该委员会对香港特区作出毫无根据的批评，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强调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给香港居民重新享有黑暴期间不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确实达到预期效果，迅速有效恢复稳定和安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国家安全一贯属于中央事权，国家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有权就此立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社交专页表示，近期酷热天气持续，日间的温度高达摄氏35度以上，政府非常关注雇员，尤其是户外劳动打工仔的健康。孙玉涵强调，根据职安健条例的一般性责任条款，雇主必须为雇员提供一个安全和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劳工处在夏季期间会针对面对中暑风险比较高的行业，例如是建造业、清洁、保安、园艺进行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根据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进行热压力的风险评估，并采取与结果相符的预防中暑措施。他指出，今年夏季的大规模巡查已经展开，除了增加巡查次数，处方都会严厉执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早晚天色良好，日间酷热晴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今个礼拜剩低时间至下周初期持续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3-4级，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冇风，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197点，升436点；标普五百指数升102点，报4,0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6，瑞士法郎0.96，加元1.283，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33.51美元，卖出1,734.69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们爱的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十一分嘅时间啊，咁啊，早上嘅时候啦，咁啊，继续咧都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咧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你哋好啊，你哋早晨啊，咁啊，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都系生效紧噶啦。咁啊，见到空气方面咧，今日都系好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所以虽然天气热，咁但系仍然可以大啖咧，咁啊吸下啲新鲜嘅空气。咁啊，天文台睇下嗰个嘅九天天气预报咧，咁啊嗱，今日咧就已经系星期四啦吓，咁啊7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咁啊啲酷热嘅天气咧，咁啊哎呀，持续到去到下个礼拜二，都叫见到家乡，跟住咧有几滴雨啦。咁啊，有几滴雨喺下个星期三啊开始，咁啊睇下会唔会呢啲叫做开始落下雨嘅天气会为大家带嚟一啲清凉嘅感觉啦吓。好，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老师伯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想呢个世界更加美丽，其实有啲咩方法呢？首先你要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呢，可能力量亦都系有限，我哋好难每一个人都系伟人，好有成就，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推动到成个世界嘅。咁当然你见到有啦，即系有啲人可能发明咗，例如发明咗个电话咁样，改变咗世界啊！发明咗汽车嗰位又劲啊，系咪？你而家见到啲车都就嚟晓飞啦咁样。咁既然我哋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改变呢一个嘅世界，我哋应该改变我哋自己嘅世界。所谓改变我哋自己嘅世界，意思就系话啊，当我哋而家面对紧一啲叫做困境、一啲难处，甚至乎喂我哋觉得咧，而家个环境、而家我哋嘅生活嘅条件唔好、啊，咁点啊？咁我哋既然改变唔到呢个世界，我哋梗系改变自己眼见嘅一切啦，将佢变得更加好。人好简单嘅啫，只要咧就系、是、你需要嘅时候咧，你就做一啲相应嘅事情。我哋系有能力亦都有智慧去到解决问题嘅，系咪？即系我哋见其他动物有啲，譬如有啲雀仔捉巢，咁佢都识用树枝啊，系咪？咁我哋解决一啲嘅困难嘅时候，梗系有更加多嘅办法，因为我哋系人类，我哋叻噶嘛。有个咁难得嘅聪明嘅脑袋就唔好嘥咗佢，一定要用嘅。咁所以我哋咧。有好多人都系，佢哋开始咧就改变属于佢哋自己嘅世界，然后改变咗自己嘅世界，例如开始食翻好啲咯，生活嘅质素好啲咯，着得好啲咯，然后佢哋嘅世界就会慢慢开始扩大。 不断扩大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又改变了更加多的事情，感动更加多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怎样可以变得更加美丽呢？我们先要就是令到自己身处的世界做得更加出色，做得更加美丽。今日7月28号的早上，希望你都拥有这个心，让自己的空间，让自己的世界先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多正能量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千年的思想到今日依然奏效。早晨早晨，朝早6:14，我们一首歌曲在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希望听完之后可以令到你觉得都挺舒服。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度好好地经营我们自己身处的世界，好好地令到我们身处的环境越做越好，越做越美丽的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变得更加亮。 天气方面，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咁啊，见到骤雨逐渐增多啦。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的听众。这句说话呢都讲了很多年了，虽然中间是有间断过的，因为我有去了做夜晚的节目啦。但是我相信这句说话呢我应该讲过不下几千次的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那我都很庆幸啦，在11年之前呢入了电台，认识到很多的伯乐啦，很多很锡我的前辈啦，给了很多的机会我啦，甚至给我在晨光第一线这个平台那里开咪啦，接触很多不同的听众啦，在不同的前辈身上学习到不同的东西啦。所以我都是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而我感激的除了是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和前辈之外，我也很感激就是有一班听众。我之前都不知道也都不察觉，原来听众和主持的关系是神秘而又持久的。虽然我们未必见过面，但是那种的感情或者那种连结呢是可以很紧密而又细水长流的。我在这里想啊，其实在现实生活之中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甚至是可能曾经的情人都好啦，那一种的关系都未必可以发展到去11年那么长久。但是偏偏听众呢有某一部分呢是真是听住我入电台，听住我的第一个节目，一路听住我成长，知道我好多好多嘅嘢，了解到我好多好多自己私人嘅生活添啦，甚至係。而我话即将离开朝头早节目的时候，我亦都收到很多听众的私信啦，咁得到很多你哋的祝福和鼓励啦。咁呢一样嘢系我觉得真系用钱买唔到，而系用时间去到建立出嚟嘅。咁我庆幸咧，过去嘅呢段时间有咁独特嘅经历，咁我亦都好珍惜每一段嘅呢啲缘分啦。无论系朝头早合作嘅同事啦、前辈啦，又或者系每一朝都有听住我嘅听众啦，即系你哋啦。我好希望喺嚟紧嘅时间，可以喺另外一啲嘅空间都延续到这一份的感情或者这一份的缘分。而星期日呢大家其实都还可以在二台听到我的声音的嘛。所以在这里呢我会珍惜这两日的机会跟大家讲多几声早晨的啦。早晨啊，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我是 Kitty 崔杰彤。

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 现在得到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 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 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 钟二十九分啊，即系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呢首嘅歌曲张曼芝 Panda。 过得好， 朝早翻工唔好戴住眼袋啦吓。二十九度嘅气温，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288宗本地感染，同埋220宗输入个案。另外再多10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4至97岁，大部分有长期病患。医管局表示，即使确诊长者或者长期病患的病征轻微，但是病情可以恶化得好快，应该尽快呈报同求医。只要临床条件适合，会获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另外，医管局正研究将处方口服药的临床指引放宽，会适时公布。劳工及福利局表示，现时院舍院友的第一和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率分别是大约93%和87%，第三剂大约40%。下阶段目标是继续按照应打尽打的原则，务求在九月底之前将第三剂疫苗接种率提高至最少50%。局方又说，政府已经招募更多医疗团队参与外展接种，日前起展开特别计划，邀请医疗团队每星期到访配对的院舍最少一次，提供外展接种服务，为期6星期。美国总统拜登的新冠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医生表示他将会停止严格的隔离措施。拜登在白宫玫瑰园表示，其他人都可以好像他一样无惧疫情生活，呼吁民众注射疫苗加强剂，进行检测，在染病之后寻求治疗。拜登提到，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曾经感染新冠病毒，好彩已经好翻，但一度病得好重，要到军方医院接受治疗。而他确诊之后就还可以留在白宫继续工作。79岁的拜登上星期四确诊之后，一直在白宫隔离，并完成为期5日服用新冠抗病毒药物的疗程。白宫医生说，拜登在当地星期二夜晚和星期三早上进行快速抗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症状已经差不多完全消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即将召开的20大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以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向，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是一个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他指19大以来的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全世界最好的成果。另外，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牢牢把握香港大局等。

个人习惯咧，可以教下我哋噶嘛。 系咯，可以邀请听众咧，啊，我咁讲就吓，即系譬如邀请听众，咁咧每一次当譬如一个星期两次，咁每次揾唔同听众，咁啊佢哋咧就要提供一啲生活嘅小智慧俾我哋，咁样由佢把声去到讲，哇，其实都几得意。 系啊，同埋可能真系带咗好多唔同嘅嘢落我哋袋，都唔顶嘅调翻转。 系啦，听下听众嗰个嘅听众百科全书嘛，唔系净系得神光百科嘛，系、咪？都几好嘅呢、這个。 嗯，冇错冇错。不过今朝早咧，学你话斋都系我哋嘅个讲咗先。 冇错啦，系听住我哋先啦吓、 啊。我问你啊，小白啊，你一瞓觉嘅时候咧，有冇开冷气瞓噶？ 都有、啊，但系都系会教嗰个嘅叫做时间制，教到佢会自己识咁样咯。 嗯，咁你本身开过冷气嘅时候，大概开几多度嘅温度呢？ 哦，其实呢，我真係好怕熱嘅，所以我係开18度嘅。 哦，咦，咁你都 OK 喎，因为你係即係少过20度啦。 啊、 因为呢，我最近呢见到有一个电视节目呢，咁佢都係一啲日本人咁样呢，佢就做咗一啲研究嘅。 嗯， 因为呢都有好多人呢开冷气嘅習慣呢，可能同个小白你都好相似啦。 是 就係、是、本身呢就会开咗个冷气。 嗯， 咁跟住呢就係、是、为咗可能驚住半夜敷被又好啦、 嗯、 或者想悭电又好啦、 嗯、 或者甚至都唔希望个室温呢维持得太低温度嘅关系呢，咁其实呢都会可能呢将个冷气呢教咗係一个时间之后呢就会自己熄咗佢啦。 是啊是啊。 咁咧嗱，但系原来咧有研究就话咧嗱，假设嗱，其实你熄咗个冷气就即系等于个室温会升翻啦、 嗯， 或者等于你冇开到冷气啦。 嗯， 咁啊，原来咧有研究就指出咧，有啲睡眠专家就话啦，当你嗰个室温咧能够保持喺摄氏嘅26度以下，咁你一定得啦、嗯，因为18度升级应该都唔会咁夸张啩，我谂。 系啊系啊。 咁原来咧呢一个温度咧。是可以有效咁样咧舒缓大脑嘅疲劳。 哦，有啲咁嘅事？ 嗱，佢好搞笑喎，佢因为咧，如果你嘅室温高咧，就会令到你嘅大脑嘅神经咧，为咗要去降温咧而不停咁样运作。咁、啊、于是乎咧，你个大脑就不停咁样运作啦，咁就冇得休息啦。咁、 嗯、 你嘅冇得休息嘅情况底下咧，你就会影响咗你嘅睡眠质素啦。 系啊， 所以我哋成日话咧，某一个温度嘅时候咧，人可能就会瞓极都好攰啊、 嗯， 或者系咧瞓极都好似觉得好疲劳啊咁样、 嗯。 原来咧就系、是、关呢一个室温事啦。 哦，哎呀，唔怪之得我啊，真系咁怕热啦，成日话热到个人懵下懵下，原来系真噶。 系啊，原来真系会噶，同埋咧，佢话咧，当你即系不自觉嘅时候，因为个室温嘅改变咧，嗱，其实未必一定净系26度噶，佢都有解释啦。因为你嘅人咧，你都会有体感温度嘛，即系嗱，譬如啦，我突然之间带你去一间10度嘅房，同埋带翻你出去室外，可能30度嘅咁，咁你个人咧，你个自律神经你会 feel 到，哇，喺个温差咁大嘅， 系啊，眼镜都会蒙啦，系咪先？ 系啦。即总之你的大脑呢就会有好多方法呢去帮你辨认到嗰个温度嘅转变啦。 嗯。 好啦，而当呢你个大脑有呢一啲嘅指令发出嘅时候呢，其实呢你个人体呢都会收到大脑嘅指令啦。然后呢就会作出一啲唔同嘅改变啦。譬如啦，头先讲话温差转变，咁你可能会散热啊，或者你可能会即个呼吸嘅频率会唔同咗啦。 嗯。 咁甚至身体嘅机能咧影响，譬如我当你由一个好冻嘅地方去一个好热嘅地方，可能你会开始出汗啊咁样啦。咁咧佢讲咧，其实呢啲身体反应咧，都会令到咧你个大脑咧再一次接收翻呢一啲嘅信息咧、 哦， 跟住咧就因为好多嘢要处理， 嗯、 即系其实你好似个电脑咁样咧、 嗯， 你开得越多程式咧，就越容易 hang 机嘅道理一样啦、 哦。就要识下啲 program 啦。 系啦系啦，跟住就会令到你个大脑咧就越嚟越咧积累咗呢啲疲劳，即系话喺太多嘢啦，搞唔掂啦，搞唔掂啦咁样啦。咁佢话咧，其实都会令到你个人咧更加容易攰嘅。即系我觉得都几得意喎，因为大脑咧，我哋成日都知道系佢会发放信息啦、 嗯， 又会接收信息啦。咁即系譬如我哋观感嘅嘢，全部都喺大脑嗰度出嚟噶嘛。咁、啊、所以咧，你根据咗呢一个研究之后咧，你就知道咧，你可以自己控制你自己嘅睡眠质素啦。嗱，譬如头先所讲啦，如果你令到你嘅身体感觉唔到变化， 嗯， 或者长期维持喺一个体感温度会觉得舒适嘅，即系唔会觉得话好热啊，或者唔会突然之间觉得佢有好大转变嘅情况底下咧，我当你瞓紧觉咁先计啦。咁、啊你個大腦咪唔會接收到相關嘅信息，而即係需要去啊，又要處理啦，熱啦，唔得啦，佢又要散熱啦，佢又要出汗啦，咁於是乎咧，你個腦少啲呢啲信息咧，就阿小華你頭先話齋啦， 好似識緊啲程式咁啊。 嗯， 咁所以就會冇咁攰。咁你冇咁攰咧，你不自覺嗰啲process 唔使進行嘅時候咧。咁如果我當你瞓緊覺，咁你個睡眠質素咪自然會好啲咯。 哦，咁啊簡單啦。咁以後咧，即係如果你想睡眠質素啦好嘅時候咧，咁又可以將呢一個嘅温度咧就係調校到呢個20度或者以下。咁啊，但係嗱，如果你叫做基於環保咯咁樣，咁你可以咧就開埋呢個風扇，甚至乎咧就校下呢個時間掣，咁啊等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冷氣咧又會自己熄嘅。咁啊，應該可以盡量都係兩全其美啦。 系啊，咁啊，即系自己尽量控制一下，到底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令到间屋唔热之余，可以环保啲啦，咁又可以悭之余，又可以令到自己瞓得好咯。 咁啊，大家试下呢啲方法啦吓，好啦，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40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 听呢首歌嘅嚟自 J 风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时间嚟到早上嘅6:46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A 系列咧，有咪讲下 fashion？ 有边个啊？有阿海喺度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爸爸。 阿海啊，虽然咧而家疫情持续咗好一段时间啦，大家可能咧心底里都有好多地方想去啦，未必可以即时去得到噶啦。但系咧，不妨可以谂一谂咧，去旅行咧，其实我都花几长嘅时间去谂，到底每一日嘅行程咧，应该着套咩衫去衬嚟影相噶。 女士们咧好多都会有呢一种諗法嘅。喺我身边咧就呢一类人嘅占大多数啦。譬如可能我諗住去日本咁样就会希望咧着靓啲，然后咧就影多啲靓相返嚟。所以咧喺未有疫情嘅时候啦，大家都仲系即係好随时想去三日两夜一个短 trip 嘅咁样咧。我哋都几多，譬如我哋做时装咁先算啦，就都几多客人咧会系买衫去旅行㗎喎。咁我都会觉得咧，咦呢单嘢都有啲奇怪嘅，我就会问啦，我话譬如你去日本咁样，哇日本都好多靓衫买啊，点解唔去到先买衫，会买衫去旅行？咁佢哋都会话，唉买咗未必赶得切噶嘛，即系头两日可能赶唔切咁样，都想有套靓衫啦，影个靓相打卡咁，然后 post 下喺啲 social media 嗰度啦，啊咁我就明白啦，即系所以咧去旅行咧，其实都系带旺到我哋呢啲时装生意嘅。 嗯， 咁咧，另外有一啲人咧就我都识得有人咧就会系去旅行系一个断舍离嘅一个载体嚟嘅。点解咁讲咧？我会有 friend 咧就专门就带一啲佢谂住弃掉嘅衫去旅行。 嗯， 去到嗰边咧就边买边掉。 系， 即系话咧喺佢个 keep 嗰度，佢带去嘅衫咧就系佢准备唔要嘅衫嚟嘅。 咁然后佢去完着完嗰套，佢咪喺嗰边掉咗佢，然后又喺嗰边买新咯。 呢个都几聪明喎。 系啊，咁佢就会话，诶、欸，咁冇所谓啦，我去到，然后我就顺便就可以断舍离埋，咁件衫又几好啊，即系有一个好似好完美嘅结局咁样咧。即系譬如去日本，跟住我带一套衫去日本，咁然后我着咗佢第一日啦，啊，跟住我又买到新嘢咯，咁 day two 同 day three 咧，我有新衫着，咁旧嗰套衫咧我就弃掉咗佢，咁但系佢都有一个好好嘅结局啊，套衫系咪都同你去咗转旅行？ 同埋影晒相， 先俾你掉，系啦。咁我觉得啊，都唔错嘅咁样。咁但系咧，嗱，我唔知芭比你系另外即系又可能另外一个关于旅行嘅 topic 啦，就系、是、当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嗱，当然我哋去到外国，我哋好明显我哋游客啦，咁样。譬如你去欧美国家，咁我哋亚洲人嘅面孔，我哋一定会被人认得出，我哋都系游客嘅。但系咧，你中唔中意俾人哋 label 咗你系游客？定还是你去旅行，你都尽量唔想着得太过游客嘅咧？ 啊，我系中意俾人标签为游客嘅、哦，因为我觉得咧，系 啊，我中意自己咧系一个自己风格啦，去到人哋嘅地方咧、嗯，我觉得先至有嗰个反差。 哦，都系嘅，同埋可能咧，人哋觉得你系游客嘅时候咧，可能对你嘅招呼或者都会好啲，都唔出奇嘅。嗯、当然希望冇，因为你是游客佢搵你品啦，希望佢系即系招呼你好啲啦。我呢就系、是、相反嘅。 嗯。 我就虽然我觉得呢点样着呢其实你都系会似一个游客，即系我讲我自己啦系咪。咁譬如如果我要去欧洲好去日本好咁样点样我都会似一个游客㗎啦。但系我就唔想太过旅行啊，即系着嘅衫就系、是，譬如可能冬天啦，我哋好多时咧，我哋未中意去旅行，好冻啊嘛。咁我譬如去韩国，其实我就唔系好着到好嗰啲运动型嘅羽绒嘅。 系， 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意思？有啲咧运动牌子嘅羽绒啦，咁然后可能咧仲要着对Gore-Tex 嗰啲鞋咧，跟住即系你成个打扮咧就系、是、好香港地道嘅冬天旅行服啊。 系。 系啦，你可能都有会有个图画嘅。咁我去到外国嘅时候，譬如去日本好冻啦，咁我可能我会中意着大褛咯，着绒褛咯。咁我觉得喂，影相出嚟好靓噶，咁我会尽量就系唔想太似一个游客嘅。 系， 尤其是去到咧某一啲地方咧，我更加唔想。譬如去到欧洲，去到啊，其实法国咧，我去过一次噶啦，咁都系我。几想再去嘅一个地方嚟嘅法国，譬如去法国旅行咧，你知法国其实嗰啲人咧，佢哋啲女士们咧都出名着衫好优雅噶嘛， 系啊， 咁我觉得咧，我都唔想同佢哋嗰个反差太大啊，咁所以咧都会有一啲嘅时装嘅评论专家咧会教你如何，譬如你去法国着得唔似一个游客，即系唔好俾人哋觉得喂搞咩啊你，即系好冇 taste 啊！即系你去到意大利啊或者去到法国咁样，其实好似好有 taste 咁样，即系唔好俾人觉得你着衫好冇 taste 啊咁样啦。即系究竟有啲乜嘢方法咧，冇咗呢一阵味道咧？咁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好啊，我哋即管听一下，可以有啲咩 tips 可以教我哋扮得似啲本地人融入一下先。 都系尽量啦，即系希望唔好有即系太过嗰种去旅点讲咧，即系嗰种格格不入啊！我又唔可以话系唔似一个游客，我觉得你系游客就系游客噶啦，我 enjoy 我个 trip 咪得咯。但系唔好俾人觉得你好格格不入，或者嗰个衣着咧比较冇品味咯。尤其是譬如我哋今日以法国为例啦，咁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咧法国人佢哋着衫嘅风格系点样。咁我哋睇下会唔会尝试睇下同佢哋嘅风格都去。配合一下咁样啦，好啦，有一种服饰咧就系法国人咧真系觉得都几睇唔顺眼嘅，咁睇下你估唔估都系边一类嘅服饰啦？ 我真系估唔到，唔通系好似我哋香港夏天女士潮流，即系短衫短裤咁样？ 又未至于嘅，我觉得嗱，欧洲咧热起上嚟都几热噶嘛，譬如你去法国，佢哋都可能真系去到成40度咁啦，夏天都会，我觉得背心短裤系冇问题噶，但喺法国人嘅眼中咧。或者喺佢哋嘅心目中，或者喺佢哋嘅时装嘅词汇字典里面咧，系冇运动服呢一件事嘅。 哦， 因为咧，佢哋咧就会觉得，你知法国人都几自我噶啦，人士都会。咁佢哋咧就会觉得，吓，运动服呢一件事咧，佢哋就会谂起啲咩咧？紧身裤，啲 leggings 啊。佢哋觉得咧呢一件事咧系好美国啊。好 American 嘅呢一件事咁样，系啦，佢哋就觉得同我哋好似沟唔埋嘅咁样。嗱，大家都知啦，而家香港咧 都我哋出街都幾容易發覺女士們咧都幾中意著運動服嘅，同埋譬如啲瑜伽褲啦，尤其是好熱嘅時候咧，可能幾多女仔佢哋真係會戴一個嘅運動 bra top。而家啲運動 bra top 都好安全嘅，因為有曬 pad 亦都唔會令你走光啦。咁跟住著對 legging 或者加一件嘅小外套咁樣，我哋都會咁樣著出街嘅，即係喺香港都幾普遍嘅呢種穿搭方法，喺美國都幾流行嘅。喺澳洲佢哋嘅運動風氣好盛行嘅，喺澳洲你都會好容易即係見到啲佢哋好容易就會啊著 legging 曬運動褲出街，但係法國人咧偏偏對呢一種嘅運動風格嘅穿搭咧就唔係咁喜歡，咁所以如果你話唔想去到法國俾人哋好似啲目光都唔係咁友善嘅。点解将我喺度由头到尾喺度打量嘅咁？你可能就避开就唔好着呢个运动衫啦。咁呢个就系第一样咯噃。好啦，第二样，如果我哋去到法国唔想格格不入嘅咧，就系、是、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呢一套Netflix 嘅剧集？你有冇睇《Emily in Paris》啊？ 睇咗少少嗰个桥段咋，大概知道佢个古仔系点样咯。 系，因为呢一套戏咧，其实佢出名在咧就系嗰个女主角嘅衫好靓啊嘛。咁大家都会想着，喂 ，Emily in Paris， 咁、我去到 Paris， 我喺法国嗰阵时系咪要着到好似入边嗰啲女主角啊咁样，好夸张、好靓、好 colourful 嘅咁样咧？咁原来又唔系噶噃。有时装专家咧就话啦，反而咧法国人咧，佢哋咧就觉得喺 Emily in Paris 咧，觉得嗰啲啲女角嘅造型咧太过夸张、太过离地啦。尤其是系佢哋嗰啲咧，譬如即系可能会系红衬绿啊，啲好鲜色嘅紫色啊，好夸张嘅服饰咧，其实法国人咧，当地人佢哋就反而唔系太接受嘅。咁如果你话我都唔需要着到咁夸张，想系在地一啲嘅，容易啲融入去法国人佢哋嗰种生活入边，譬如你觉得可能我喺香榭丽舍大道，我去叹杯咖啡，唔会俾人眼望望，好似都融入到佢哋嗰个嘅生活品味。嗰、那個 lifestyle 嘅時候咧，你可以嘗試一下一啲比較中性顏色嘅穿搭。何為一啲比較中性顏色咧？咁譬如白色啦、米色啦、我哋叫做啲 navy blue 啲海軍藍啦、橄欖綠啦，呢啲嘅顏色咧都係比較容易穿搭，同埋係比較低調啲嘅。咁樣相對地，即係唔同 Emily in Paris 咧，即係可以係幾兩碼子嘅事情嚟嘅。但係咧呢啲顏色啦，即係你去旅行穿搭，我覺得又～都几轻松自在啊！咁如果你识穿搭嘅时候咧，呢啲颜色其实影相出嚟咧都可以好好睇嘅，咁亦都即系都容易融入到佢哋当地人在地嗰种生活咁样咯。 我都几正，听你讲咗呢啲特色咧，其实都几可以衬到当地嘅一啲风景去影相啦。你同我嗰个谂法啱啱真系相反，我就觉得咧要同嗰个地方咧有对比先影出嚟嗰张相鲜明啦。但系你咧就反而系融入咗嗰个嘅世界啦，好似又真系几得意呢个谂法都。 系啊，即系我自己会几留意。如果譬如我去日本先算啦，我自己就会几留意日本男男女女我都睇噶。我会睇佢哋着啲咩衫，我觉得系会攞到一啲时装嘅灵感嘅。咁去到有阵时我会买到，可能我会真系即买即着。睇下会唔会真系着到佢哋嘅风格出嚟。咁翻到香港，我自己都会觉得我有多一种风格可以着。同埋咧，咁即系最后都一提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去到法国咧，我哋都会见到法国嘅女士咧，佢哋都几中意戴饰物嘅。原来咧，佢哋又唔太中意咧，将好多嘅饰物摆晒喺个身嗰度嘅，所以我哋有阵时就话，譬如你可能嗰日我想系用 scarf 做一个主角嘅，咁你可能戴 scarf 嘅时候咧，你就唔好谂住，我又戴对夸张嘅耳环，再戴条 scarf 啦，咁可能喺法国人嘅眼中咧，呢啲我哋都叫做太过即系 over 咗 too much 啦咁，又或者你话，其实我戴咗啲好比较夸张嘅手镯，已经戴咗只。我哋嗰啲嘅bangle 咁样，咁你话我又再戴几只戒指啦咁样，人哋又会觉得你又好似 too much 噶、哦，尝试下咧，好似日本唔系日本，系法国人咧，佢哋嗰种咧less is more， 佢哋喺佢哋嘅眼中咧就系少，但系有重点，然后就会凸显到咧你嗰种咧着衫嘅品味，可以我觉得去到当地嘅时候咧都可以观摩下人哋嘅着衫嘅风格啦，尝试下，可能呢种风格你都得嘅咁样咧，咁翻到香港都系继续着噶嘛。 系啊，就好似咧，我次次去完旅行之后咧，都觉得自己好似咧带咗第二个地方嘅一啲特色翻嚟咧，然之后 会噶会噶， keep 住有嗰種嗰個地方嘅風格咁樣咯，都幾正嘅其實。 會㗎，尤其是我自己都多飛韓國，即係疫情之前啦，我飛韓國飛得好密噶。跟住咧，我翻到嚟咧，即係我自己都幾將韓國嗰種衫擺上身嘅，咁我又覺得都幾啱自己 style。譬如佢哋啲西裝褸咧，好勁嘅 shoulder pad 咧，之前好興啊，興咗兩起碼都兩季啊。我冬天啲褸咧，我大部分都係呢啲好勁 shoulder pad。喺香港我真係會俾人眼望望嘅，即係佢都會搞咩啊？即係好似我做咩啊？即係少林係咪少林足球啊？即係好似好太過誇啦咁。但係我又唔介意別人嘅目光嘅喎，我又覺得唔係啊，即係呢個風格喺香港我都不妨試下啦。我自己會咁樣諗咯。 啱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真係嘅。如果係自己去旅行嘅時候咧，都可以不妨咧就係留意下嗰個地方嘅潮流啦。如果可以將當地嘅一啲衣著嘅元素帶翻嚟咧，又再加埋自己個人特色，咁又作出一個自己獨特嘅 style 咯。 系啊，所以去旅行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好多嘢睇，好多嘢可以玩嘅。 好啦，咁啊，我哋今朝就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啊， 好啊，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港特区作出毫无根据的批评，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强调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让香港居民重新享有黑暴期间不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确实达到预期效果，迅速有效恢复稳定和安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国家安全一贯属于中央事权，国家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有权就此立法。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男童早前突然发高烧，他的爸爸妈妈说先后带个仔去到天水围和屯门医院求医，最后在19个小时之后先获安排转到香港儿童医院接受治疗，质疑医管局的流程混乱。医管局回应说非常理解病人家属的担忧心情，并就他们在求诊过程中的不快致歉，儿童医院会继续跟进病人的医疗需要。发言人表示，该名病人前晚7:30去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之后转去屯门医院儿科病房留医。医生了解病人病史和查阅医疗记录，并得知病人过往曾经在儿童医院接受手术，经诊断和评估病人临床情况之后，安排病人在昨日中午12:00转送儿童医院继续跟进。本港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今个礼拜剩低的时间和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个礼拜中后期骤雨逐步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朱星驹。记得有一次咧，做紧一个一系列嘅红馆演唱会，个工作量系 overwhelm 咧，就真系开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红馆 show， 我自己会搭车翻去我以前嗰一个 band 房接吉他嘅 studio。我就翻去彈兩個鐘頭吉他，自己即係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對住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嘅 CD 去 jam， 咁樣去放電咯。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晝5:00至6:00，原來是這樣的，主持劉卓威、黃天恩帶你進入吉他嘅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 阵间会不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继续喺度嘅，咁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又话 Didi 喺度，交通女王 Didi， 早晨啊，交通女王咁开心啊，晨早流流咁样称呼我， 劲、 啊、 你， 英俊啊小白， 都多谢你、啊，晨早流流咁称呼我， 大家开心啊，最紧要人就开心啊， 啱啊啱啊啱啊， 咁啊今朝都讲啲开心嘢啦，一阵先讲，先讲咗交通， 就系冇塞车。是吧， 塞车都冇嘅，但稍后可能会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啱啱今朝早咧收到一个爆水管喺大埔道嘅，咁、哦、可能稍后会影响到塞车噶。大埔道嘅深水埗段，由于爆水管啦，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话需要全线封闭。 哇！ 咁所以可能稍后影响会几远噶。 即系都挨近石硖尾一带噶啦。 冇错啊，醒目冇错，石硖尾深水埗嗰个带啦，就系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嘅大埔道去翻。葵涌方向啦，需要全线封闭啦。咁、 嗯、 另外部分嘅黄竹街同埋福荣街都系全线封闭噶。咁、 嗯、 所以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啦，6号、6号C、81号同埋87B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大家留意翻啦，呢一段路封闭咗噶，就系、是、受爆水管影响啦。咁、嗯、隧道方面咧，咁多条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安全车速都有噶，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交通消息啊，暂时嚟讲都 OK 嘅。咁、最紧要大家都行车安全，咁大家就最快去到目的地啦。 系啦，只系大家稍后要留意一下大埔道嗰段嘅爆水管会唔会影响到交通咯。我哋都会同大家报道嘅。 早啲闪开咯，啲已经讲咗啦。 系啦，冇错，总之留意住我哋有着数啦。咁小白今朝都想讲啲开心嘢，真系唔错噶，真系。嗱、因为我啱啱咧先至睇到呢段新闻嘅啫，唔系应该啱啱应该系琴晚睇到。咁、咧就系九巴出招助消暑， 系 点样出招助消暑？ 有咩招？ 嗱，你知啦，而家天气咁热啦，即系屡创新高啦，好多人出门口咧，半分钟已经成身汗啦。咁、为咗提供比较舒适嘅后车环境啊， 听住 啊，系后车环境咧，九巴咧就安排电动巴士停泊喺特定嘅巴士总站。 佢醒、 電動巴士又不會排放這個廢氣、 啊啊、你真是厲害，沒錯了，就是作為流動冷氣後車室給後車乘客在車上休息，即是好像機場等後車後機室這樣， 是的， 是的，不錯、啊、流動的冷氣後車室就給乘客可以在車上休息，但是呢現在只能夠就做到四個，就不會全香港港九新界做到了， 明白明白， 哪四個呢、啊、四個特定的巴士總站，聽著哇，荃灣西真的很熱的，你有沒有去荃灣西搭巴士？ 有啊有啊， 哇，真的可能太多巴士， 有份啊， 好焗啊，有份啊， 哎呀，恭喜你啊， 是啊，荃灣西站啊，恭喜我，真的要。另外深水埗的欽州街那個站啦， 還 有寶林總站和黃大仙總站， 黃大仙總站 這四個站，哇，真的不錯、啊、你知道如果這樣的話，大家不需要太過熱，你知道走了個巴士要等成三個字的，有時 是、啊、 不是真的五分鐘一架， 如果你說是那些繁忙路段的，那當然有機會五分鐘一架啦，或者現在都是很多時候都可能七分鐘這樣，但如果你說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偏少，可能真的要等十啊十五分鐘咁樣啊， 係啦，咁但係至到幾時佢就冇公布咯，但係琴日咧就開始啦，即係即刻出招，就是、助消暑咯，唔錯。 講多次嗰四個站先。 好啊，講多次嗰四個巴士總站啊，就係荃灣西站、深水埗欽州街、寶林總站同埋黃大仙總站。咁我相信你行到個總站咧，問一問啲車長咧，喂邊度有呢個候車室啊？咁佢哋都會話俾你聽噶啦，你唔使擔心邊個位咁樣咯。 係啊，嗰個嘢乘客候車室。 係啦，乘客候車室啊，唔搭飛機。 我哋我哋成日咧，即係喺巴士站嗰度嘅，都會見到啲車長咧，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休息室噶嘛。有時如果我等車等到熱嘅時候，我望住嗰啲車長細細間嗰啲候車室咧，我都流口水噶。哇、哦，可以入去就好啦。 係啊，仲有啊，佢唔知候車室喎，而家咧就申請緊啊，九巴咧都喺相關嘅政府部門申請緊咩咧？希望喺呢啲咁熱嘅地方啊，加設呢個加水站同埋飲品售賣機。 欸、 哇！呢兩樣嘢都係好正啊， 真係得正喎、 啊、 呢、這個。 好講了我想講的嘢，我就係講係德政啊。其實真係最好啦，令到廣大市民生活好啲，幸福感強啲，係咪大家都開心啲咧？ 要啊！ 同埋依一個機構咧，我覺得有心為市民服務咧， 嗯， 好好啊！即係做多啲設施，令到大家都開心。 係、 嗯、你知啦，唔係個個都有私家車出入噶嘛。 係啊， 好多基層嘅市民，好似我哋咁都要搭巴士，嗯、都下下要私家車接出接入 嘅 咩、 啊？好似咧，上次你咪講過話啲港鐵站咪有飲水機嘅。係 啊, 啊，我而家去港鐵站嘅時候，一口渴咧都攞住個水壺，斟水先咁。 係啊，真係好開心。 我一次咪影咗俾你睇嘅。 啊，系啊，啊所以但系唔你好多谢你咧，你叫我咧揾资料，我先揾到原来 啊, 啊，原来好多嘢我都系唔知嘅，都系揾先发现。 傻啦，你又带翻啲嘢落我袋嘛，咁、啊、我哋又同听众 share 咁啊，大家开心。 最紧要系大家听众开心，同埋听众知道有呢样嘢咯， 系 啊， 好有用啊！呢啲真系、啊，如果你话夏天嘅时候咧，知道边度有饮水机，例如可能再提多次听众嘅，啊有部分嘅港铁站其实佢哋已经有呢个饮水机啦，咁啊拎住水壶就可以斟水饮啦。咁你话几舒服？我几蚊都悭翻，之后谂住买水，而家唔使买啦。 系啊，真系非常之好啊！但系大家记住留意咯，呢四个巴士总站咧就可以有呢个候车室，大家可以上去凉一凉个冷气，唔使咁热咯。 咁啊，好啦，啊，差唔多上车嘅时候咧，就先至离开嗰个嘅电动巴士嗰、那个候车室就上车，咁啊舒服好多。 就算走咗都唔惊，如果唔赶时间嘅话，当叹冷气咯。 系，都系啊吓。 不过唔知道会唔会好多人咧？等我睇下调查下先。 好，我哋又留意一下， okay. 又话翻俾听众听啦吓。 好，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阿敖先，早晨啊敖。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 系，出面天气点啊？ 哦，今日都系凉少少，即系同琴日或者前日同时间嚟讲咧，唔知系咪太阳又俾旧云遮住咗啦？咁相对即系地面温度真系冇咁高嘅、 嗯。 我记得上个礼拜真系热好多噶、 嗯， 因为个太阳咧可能已经系讲紧六七点已经晒到轻晒成笪地啦，已经感觉到哇，大佬咁热嘅，即系唔使。電台或者電視機講酷熱天氣警告已經 feel 到，即係但係今日咧，我唔知係人咧適應能力強咧，定還是點咧，覺得體感上係冇咁熱嘅。 唉、哎，咁就好啦。喂，冇咁熱都好啦，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唔好慶親 啊。 好啦，唔該曬。咁天氣方面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34度，而家咧就係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啊。酷熱天氣警告朝頭早嘅時候咧，都係生效緊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今朝早要问你呢个经理人嘅咧，就系、是、咧对于你嚟讲都应该系非常之熟悉，而且同你非常之息息相关嘅一样嘢啦。因为咧， 喂，咪住先，咪住先，熟悉熟悉同息息相关，可能系两回事嚟嘅。 嗱，我解释咗俾你听，你就明噶啦。 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新人的选拔机制和途径，跟住呢先至会有新人的诞生，然后呢就会需要用到经理人这个界别去帮手啦。 嗱所以呢你一讲第一句我即刻好似落一落闸嘅原因呢，嗱绝对息息相关，绝对啱嘅。咁本身我系呢行啦，我都系经理人啦，咁我亦都有做新人啦 ,which 系近年先发生㗎咋，我以前你应该听我讲过，以前我从来唔做新人㗎。咁但系点解我话系两回事呢，因为息息相关就是一件事啦，咁但係我唔敢讲话熟悉囉，因为我你知我年纪有返唔上下啦，就算我之前未入行之前呢，我去睇到香港本地啦嗰、那个演艺界，以前入行呢就有即係好似指定动作呢就有几个途径嘅，譬如有啲唔同电视台嘅原训练班啊，或者呢有啲就去，譬如你係想去表演藝術多啲嘅就去演藝讀書啊，畢咗業可能喺舞台劇發展啊，咁當然亦都可以參加啲歌唱比賽啦，咁電視台有電視台搞，咁電台有電台搞，咁仲有好多嗰陣時有啲咩18區、19區歌唱比賽呢，咁都離唔開都係幾個途徑囉。咁所以咁但今時今日呢入行呢就其實嗰個方法就多咗好多，咁你起碼而家你自己可以開個自媒體，開個頻道就去做你自己嘅音樂，或者做你自己嘅拍下微電影，甚至乎拍下啲短嘅 clips 啊，都可以算係叫做入咗行啊。咁你多 fans 有人留意咁啊，自然係當係入咗行噶啦嘛。咁所以就變咗我唔能夠講我熟悉啦，因為我自己當我自己攞住一個新人嘅時候，我又會諗啊，究竟我應該用乜嘢嘅途径将呢个新人可以希望顺利咁样，即係唔係讲嘅顺利有成就啊，係顺利咁拱佢入到去，入咗算係呢个行业嘅一份子呢，咁所以就绝对息息相关啦，咁但係熟悉呢就未敢讲得上住囉。 不过呢 ,Jerry, 你咁样讲又有道理喎、以前呢即係我哋观众或者听众嘅心目中啦，都会觉得可能係一啲呢好大嘅认受性高嘅平台啦，有佢哋嘅资源啦，有佢哋嘅制作团队啦，或者真係有一啲譬如话要训练嘅时候呢，起码都会有一啲专业嘅训练係你觉得呢个机构或者呢一个主办方呢係可以提供得到嘅。即係譬如我当电视台咁样啦，咁佢哋可能有舞蹈嘅训练啊，有打扮衣着嘅一啲 styling 嘅训练啊，或者係演艺嘅训练啦。即係如果你话普通一个地方，譬如补习机构啊，或者係啲乜嘢嘅平台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冇乜公信力或者冇乜咁有信心啦。所以呢可能电视台搞嘅一啲训练班啊，或者係佢哋搞嘅一啲大型比赛呢，啲人去参加呢，反而无可厚非，啲人会觉得选拔出嚟嘅人呢係真係有声味啲，又或者係真係呢会令人眼前一亮，同埋大家会认同咗这个人呢真係喺呢一刻开始呢就叫做入咗行出咗道啦。咁而家呢又真係唔一样㗎喎，而家真係系人呢可能未必係相貌好突出啊，或者未必真係个才学去到话好劲啊，咁都可以自己喺平台上面呢做到自己一个有个人特色嘅 channel 啊，或者係一啲短片啊，而令到大家留意到佢囉。 喂，嗱，咁我又咁样讲下，回应翻你头先我嗰度我听到有两个说法嘅，一个就係叫做我即係暂时咁样用住先啦，所谓传统啦，一啲大机构啦，即係有自己 platform 嘅，不论係电视台或者电台啦，或者啲媒体啦，咁嗰啲我用住传统我形容佢先啦，另外一边身就係嗰啲所谓嘅自媒体啦。嗱咁我又会咁样睇嘅，而家其实都系嗰啲大机构，即系大电视台、大电台、大媒体搞嘅呢，其实认受性都系高嘅。当然系因为相对地佢哋去搞嘅时候，佢哋嘅资源，你话资源更即系硬紧绝都好啦。咁起碼有個廠，起碼有人拍嘢先啦。咁呢個都其實已經係好大嘅資源嚟㗎啦嘛。就算你話哎呀 budget 唔多啊，樣樣嘢都好似好似好貼地，其實即係因為 budget 唔夠，所以啲嘢貼地啲都好啦。始終淨係講個媒介本身，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資源。咩為之大嘅資源啊？我播出嚟有幾多人睇我唔知，但係只要你肯睇， 啊，佢係咁樣賣下廣告啊，喺啲時段嗰度講下，咁變咗其實相對容易被人多人哋留意嘅，呢個係事實咯。咁同埋咧，你喺嗰啲比賽出咗嚟，不論你係贏咗又好，或者有啲好突出嘅表現又好，或者講嗰啲嘢做嗰啲嘢好受關注嘅都好，咁嗰個台好明顯，即係唔好話會簽佢做佢哋嘅合約藝人或者歌手都好啦，起碼喺你哋嗰度出嚟嘅舉例，你哋可能都會俾多啲機會佢啦。咁所以即係喺呢個依然到今時今日為止咧，我覺得傳統嗰條路咧就絕對係值得行嘅。咁但係講到尾啦，就你一個比賽又好，或者一個真人 show 又好，你唔能夠廣納同一時間有五百個人喺度比緊賽噶嘛。咁你篩選完之後，你可能都係得翻三二十人或者三幾十人咁樣，咁變咗咪有限咯。咁而喺呢個時候咧，自媒體嗰啲就出現啦，因為嗰啲無限噶嘛，即係只要你播，你只要你肯擺上網啊，就係、是、總有機會，總有一日會有人睇到你嘅。咁所以就變咗，所以咪呢個咪就係對應翻我開頭講，究竟而家今時今日我作為一個經理人，如果我去捧一個新人嘅時候啊，我會喂擁翻佢去尋找一啲大曝光率啲嘅平台去做啊，定係自己好似一個即係唱作人咁樣又好，或者自媒體咁樣又好，去自己慢慢希望萌芽去發酵呢。咁其實呢一個都係我唔可以話係一個學問啦，係一條唔能夠好容易就選擇到嘅路嚟嘅。咁但係我又咁樣講返轉頭啊，喂，你哋個台即係我哋香港電台啦，其實你哋都有搞咗個真人 show 喎，嗰個而家係咪叫真人 show 啊？你可唔可以講一次嗰個名係乜嘢？ 我哋而家搞緊嗰個就叫做新時代奮鬥者，其實咧都搞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有一班即係18歲以上嘅一啲年輕人啦，咁一直咧都係接受咗好多譬如話廣播啊、歌藝啊、舞藝啊、演技等等嘅訓練咯。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同埋演出咧，包括咗譬如話電影啊、廣播劇啊、舞台劇等等咧，之後會一路都係俾大家睇到好多唔同嘅片段㗎啦。 系咯，嗱呢個因為我都有喺社交媒體留意到一啲你哋嘅資訊嘅，咁我就未有時間去睇翻嗰啲過程啦。咁但係咪同一樣道理咯？我好自然地，因為你哋個平台大啊嘛，嗰、那個接觸面廣啊嘛，所以不難。你一問起我呢樣嘢，我都會諗起你哋嗰、那個呢一、這個嘅，即係算係真人 show 啦，係咪？咁所以就呢個對我嚟講，雖然呢個係你哋係港台嘅一個新節目，但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傳統嗰、那個接觸面係好廣，同埋即係當我相信你我認受香港電台，我係你哋嘅聽眾嚟嘅時候，咁你哋擺得出嚟嘅嘢，我會相對都會咦留意一下先。喂港台搞喎嚇，睇下有今次有啲咩新嘢先。即係變咗好容易會入到口啊，係咪？你話自媒體嘅嘢有時成千上萬，即係可能你手指喐快少少就即係線走咗睇唔到㗎啦。咁所以呢就我依然都會傾向多少少呢。第一個 point， 我想講兩個 point 嘅，就係、是、我都依然可能我學嘅年紀問題啦，我都會揀傳統嘅呢啲媒介去做呢啲比賽或者真人 show 囉。咁但系咧，同一時間啦，有第二個 point 嘅，係乜嘢咧？嗱，你知啦，我哋做經理人咧，成日都俾人哋叫我哋做咩啊？即係好似嗰個 artist 啊，不論嗰個係仔仔女女個爸爸媽媽咁樣啊，係咪？啲經理人男嘅爸爸啦，係咪？咁我哋傳統咧有一句好老土，又係老土時間啦，自己個仔女咧就硬係唔知點解咧，只要拎出去俾人哋教咧，先至會大嘅。咁呢其實我做經理人啦，就特別係我去做新人嘅時候呢，都會遇到有時耐唔時都會有咁嘅感覺。即係當咗自己嗰啲新簽返嚟嘅藝人呢係自己嘅仔呀、自己嘅女嘅時候呢，好多時候我講好多嘢佢哋好樂意去聽，但係問題佢哋學到幾多呢？因為我對住佢哋嘅時候，大部分嘅時間都只係不停係㗎，我係咁講，佢哋就係咁聽，但係冇實踐啦，或者佢哋唔會話我錯啊嘛，邊有咁話，邊有咁同我講話我錯呢？係嘛？咁你變咗大家純粹嗰個交流呢，有時候會係局限咗喺淨係有我講，就淨係得佢聽，就冇佢講。咁就算佢俾嘅意見都好啦，即係調翻轉嗰樣嘢，其實話就話雙向，其實大部分情況可能係比較單向嘅。咁呢個時候呢，我就如果遇啱到有機會呢，我會反而調返轉，唔緊要啊，就算係自己個仔仔女女，就好似父母咁啦，將佢哋送出去俾一啲大嘅平台、大嘅機構、大嘅媒介、 等好似送咗個仔女出去俾人哋教咁樣。咁其實咁樣翻轉頭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成長嘅速度啦，或者佢哋遇到嘅歷練啦，其實我深信咧係會比起就咁喺我即係好似温室嘅地方成長咧，其實嗰、那個我覺得嗰個效果會更好咯。 呢點我都同意啊，而且我覺得咧，近年來咧，香港嘅觀眾咧都係幾中意睇一啲咧真實性強啲同埋持續性嘅嘢，即係譬如話我要睇一個人嘅性格係咪真係貫徹嘅話咧，咁真人 show 有佢一段時間以嚟嘅一啲經歷啦，或者佢哋一啲辛酸嘅作戰嘅故事啦，咁我好似覺得個真實性強啲咧，啲人又容易啲接受嘅喎。 嗱，你啱啱講呢個咧，就係一個觀眾嘅角度啦。但係你不停都係問緊我關於經理人嘅角度嘅時候咧，我就會好簡單，亦都好直白咁樣答一句咯。不論即係先唔好講我本身，我唔好話我識得嘢多唔多先啦。哪怕就算我真係識好多嘢，或者我真係好有經驗，其實即係你都話又係嗰句啦，仔仔女女同埋個爸爸咁樣，其實可以好似係兩代人嚟噶嘛，係咪會有啲代溝呢？喂，我不停咁樣講，佢係聽啊，但係嗰樣嘢出咗嚟嘅效果。佢好似聽緊一個長輩喺度講故仔咁樣囉。但係當我如果我俾你有機會出去參與呢一啲唔同形式嘅真人 show 又好，比賽又好，其實佢同緊佢哋同輩嘅人，唔係同年啦，但係大家都係可能係咁上下出咗嚟打滾咗唔係好耐。嘩，因為原來佢見到乜嘢叫做勤力，或者乜嘢叫做叻。喂，我以為我唱歌好好囉，嘩，原來佢唱歌仲犀利喎。或者會唔會可能甚至乎有時有啲勾心鬥角啊，爭下位棋啊，待人接物啦、啊，即係乜嘢呢情況呢？如果就咁單憑我把口去講個故仔俾你聽，叫你小心啲呢，其實你好難小心，你聽完都係完就算咯。但係當你真係出去自己遇到嘅時候呢，其實嗰樣嘢比起我講，你出去去學三個月嘢，好過我同你訓話訓三年咯。 都是的，無疑來說對於他們來說都是一個最正面和最簡單的長時間歷練。那好啦，今早呢跟 Jerry 說了這麼久，大家都可以再去留意一下呢香港一些平台和媒體的真人 show 啦，或者是一些呢新人入行的一些地方啦。 有沒有機會找一些我這樣的年紀的人去做一下這些這樣的真人 show 啊，你們港台可以考慮一下喔。 是不是我們是18歲以上啊，你可以試一下的。 好好好好，一於咁話。 喂，好啦，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今日係7月28日，星期四，農曆6月30。適宜祭祀、入殮、破土、除服、成服、安葬、謝土，如是物取。 Kitty， 我有冇聽錯啊？ 小白，想唔想我讲多次啊？ 今日记如是物取。 我真系有冇听错啊？ 放松啲啦。今日都系国际辣热狗日。 我会约埋朋友尝试唔同嘅美食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4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288宗本地感染，同220宗输入个案。另外再多10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4至97岁，大部分有长期病患。医管局话，即使确诊长者或者长期病患嘅病征轻微，但系病情可以恶化得好快，应该尽快呈报同求医。只要临床条件适合，会获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另外，医管局正是研究将处方口服药的临床指引放宽，会适时公布。劳工及福利局话，而家院舍院友的第一同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率分别是大约93%同埋87%，第三剂大约40%。下阶段目标是继续按照应打尽打的原则，务求在9月底之前将第三剂疫苗接种率至少提高至50%。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荣誉大奖包比达。 好多谢 rthk TVB。其实我的心咧就是有一个火，这个火是我爸爸俾我的，这个火到而家 is burning, still burning。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国剧八三零情献，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杨洋饰演的燕破岳，经历严酷环境之后，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亦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逐渐改变自己，融入集体。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来到早上的7:38，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是啊，今早阿 O 跟我们讲天气的时候说感觉上凉了、感觉上跟昨天比是凉了的，但是仍然都是酷热天气。 是啊，起码20几度，我记得前两天回来呢，这个时间已经3字头了。 是啊，不过可能真的人呢个适应能力强了，即是头段尤其是上个礼拜真系哇热得好紧要啊嘛，好似直情如果喺即系中环啲 OL 直情哦热到唔出去食嘢啦，叫外卖啊咁样。但系呢个礼拜又见翻多啲人出去食翻嘢，咁唔知系咪适应咗个酷热嘅感觉啦。咁不过都系户外工作嘅朋友记得补水啦。 所以而家咧，你攞翻一本《西游记》出嚟睇咧，个感觉唔同咗啊！即系佢哋火焰山嘅时候咧，个感觉就会 你明系嘛？ 系啊， 真系辛苦啦。 好，而家直播室嘅有梁明忠、Kitty、崔杰彤同埋阿 O 都喺度嘅，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系啦，嗱喺呢啲咁酷热嘅天气咧，大家想喺礼拜六日啊，搵啲地方去咧，通常咧某一啲地方就会少咗人，但系调翻转某一啲地方咧就会多咗人。咁即系有冷气嘅地方，又俾你 hea 到时间嘅，舒舒服服嘅，咁啊自然会多人咗啦。咁其中一个地方咧，可能就系一啲博物馆啊、艺术馆咁样啦。咁亦都即系你知道，近年香港其实都同好多其他地方嘅博物馆去到合作啦，咁啊搞好多好特别嘅展览啦，咁啊都吸引好多人去到睇嘅。咁但系咧就有个情况出现咗，咁啊网民咧就攞出嚟大肆讨论。咁今朝早咧我哋都可以倾下嘅。咁我相信我哋三个都会即系间唔少，譬如有一啲大型啲嘅画展啊或者艺术品展咧，都会去睇下。即系唔代表我哋好文青，只不过即系涉猎下，翻嚟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啦，系咪？ 都始终开麦都要有啲话题 嚟緊都有啲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展啦，好似即係禮拜五就動漫節，可能話哇動漫節我講藝術展喎，咁啊八月3號就有呢個 affordable art 啊，即係話你可以 affordable 嘅一個展覽咁樣，咁呢個都喺會展入面舉行嘅， 未必一定咁兩極嘅，即係唔係話我去睇開啲畫展，我就唔會去睇動漫展嘅，或者我去動漫展，我點會睇聽音樂會啊？唔會嘅， 係啊， 好似我咁啊， 又睇乜？ 全部都唔去， 全部都唔去。 关我事， 全部都去，系嘛？ 系啦，嗱，咁网民讨论嗰个情况系咩咧？就话啊，发现好多一啲艺术展啦嚟到香港，咁亦都有好多系珍品嚟嘅，真系哇，好难得先可以喺香港睇到。以前可能你真系要飞到去罗浮宫啊，去到第二啲地方咧先至欣赏到。咁但系咧，去到嗰个艺术馆嘅时候咧，就发现当然啦，就系好多人去到打卡啦。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咧，我都有疑问嘅，就系。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幕內嘅畫展。佢嗰陣時咧就去咗文化博物館，即係沙田嗰度啦。咁啊，佢都有一啲互動嘅裝置啦，亦都有一啲畫啦咁樣去到展出。咁好多人咧就係攞部手機就圍住幅畫咧，係咁影係咁影。咁我就望下佢哋嗰個鏡頭，其實係影啲咩啦？咁其實同你上網。下載嗰啲 wallpaper 咧係冇分別嘅，只不過係出自你嗰個手機影低啊，定抑或是你自己上網去 cap 嗰張相，因為嗰啲名畫嚟噶嘛，你一上網已經揾到噶啦。咁我就係咁影，係咁影，咁啊影完一幅又影第二幅，影完第二幅又影第三幅，其實都冇變嘅喎。咁慢慢咧，嗰度就變成咗一重人咧，係圍住咗嗰個展品啦。咁而呢一度討論嘅位喺邊度咧？就話呢位仁兄咧，咁啊去到嗰個藝術展，就係見到呢一個嘅情況啦，好多人圍住嚟影，咁佢都算啦，咁影相打卡都正常啫。喺香港呢個情況，咁其實你去到外地都可能有呢個情況嘅。咁但係佢咧就唔係呢一個 style 嘅人，佢就可能佢話自己都真係中意欣賞呢啲啦，佢就想行埋啲去睇。咁但系咧，情況其實唔係太許可啊，因為已經有幾重人喺度啦。咁佢等啲人散就向前行，等啲人散就向前行。咁佢就真係駐足喺度觀賞嘅，即係欣賞啲畫啊咁樣啦。啊，點不知咧，就有位保安員行埋去咧，就叫佢就企後啲，企遠啲。因为佢咧就阻住人影相，企咗喺度咁耐咁样，咁佢就觉得哇呢件事都几本末倒置嘅，因为佢觉得去到艺术馆就系去驻足喺度欣赏啦，点不知原来佢系变咗被人排挤嘅一个人，就觉得佢系阻住地球转嘅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引起好多嘅讨论啦。我唔知道你哋对于呢件事有啲咩睇法，或者觉唔觉得需要有啲措施去到执行咧？ 哦，如果比著係我啊，咁當然啦，我就唔係有關部門啊，或者有關機構嘅人啦。如果比著係我咧，第一樣嘅就係唔俾影相咯。影咩相啫？你嚟睇啊嘛，睇唔係影相兩樣嘢嚟嘅。你影相淨話 Kitty 都講咗啦，你咪翻屋企 download 咯，上網大把嚟睇，影咩啫？即係如果你嚟打卡嘅，有冇個人企喺度啊？你都咁打卡噶啦，即係等於你去一啲主題樂園嘅時候咧。咁唔通話唔該行開行開，我要自拍咁樣，唔會噶嘛，都係咁企喺度噶啦。咁唔可以話後面啲人做緊一啲唔應該喺嗰度做嘅嘢，而叫前面應該做緊嗰啲嘢嘅人行開噶嘛，唔可以係咁樣噶嘛。 不過都要睇下實際情況嘅，即係好似話睇啲藝術品咧都有啲禮儀嘅，就係你有一個首位嘅一個長度，你唔可以控到好埋。 我估佢一定會圍住噶啦。 佢有個欄杆或者 冇欄杆就一定冇嘅。即係其實藝術品咧，今次咁如果喺香港展覽，即係嗰啲咩啊？不 sell 啊咩嗰啲咧，就全部都冇欄杆圍住嘅，即係因為佢想你同個藝術品有呼吸。但係咧，呢、這個都係香港要學嘅啦禮儀，你控到好埋去睇，或者咧你好近去睇咧，即係唔關話阻唔阻住後邊啲人打卡事啊。我覺得係啲保安好驚嘅，因為嗰啲藝術品其實好貴啊，所以咧你每次去到呢場地咧，每兩幅畫咧就有一個保安人員喺度噶啦，咁你行得近咧，佢就會阻攔你。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個因素，又調翻轉頭，究竟會唔會係用呢一個嘅藉口去同嗰、那個叫做網民講話？喂，其實你行得太近啦。不過我唔好意思，個保安唔好意思就話、後面可能有啲朋友仔影相，你咁近睇咧唔係咁好喎、 即係我哋都係好片面去剖析呢件事。咁、不過即係有陣時候我真係見到有啲人咧睇啲藝術品都控到好埋睇，直情有啲保安係 有， 即係有啲保安係拉開佢啊，因為有啲好即係總之 價值不菲。 突然間有啲雕塑啦，即係現代藝術品嗰啲雕塑啦。讲咗400多万一嚿喎，咁、其实好夸张，一只熊仔啫嘛，一只熊仔啊，即系我估中我都知道讲咩。 天线得边都贵 啦，但系嗰啲就反而唔会拦住嘅。 系，佢就系冇拦住咯，所以就 你譬如天线得边个事件都系噶，即系嗰啲都系 modern art 嚟噶嘛，佢清啦，即系嗰个价钱亦都做到好似 modern art 咁嘅价钱啦。但系个重点系佢都唔会有嘢拦住噶，系啊系啊系啊。咁呢、這个就系、是、个件事究竟系点嘅真相系点咯？ 咁其实个保安都会惊嘅，点？你通常見到有啲人企到咁埋咧，你一啲電影裏邊見到就係跟住個嗰個咧就係去睇嘅，跟住夜晚佢就去偷。係 啊係啊，好信二 level， 好信二 level 咯，係啊，就係 嗰啲。咦系你呀、啊、咦原来你呀、啊。 仲要呢一开始呢搵个阿叔或者阿伯咁係啦攞啲放嚟 去鉴赏啦。 即 係 睇到好认真。 你说话系真嘅。 系神偷谍影嗰啲咁。 系啊嗰啲下列信福跟住夜晚黑就会开会啦。嗰啲跟住话咪你负责乜乜乜遮住个保安跟住一个扮倒写嘢跟住引起骚乱跟住嗰个就撒咗幅画去咁样。 所以系嘅有礼仪系啱嘅。同埋呢佢讲到个情况就话直头系呢排晒队去影。咁我估咧就唔系净系攞部手机去影个艺术品本身啦，就可能你系企埋附近，然之后就打卡系啦，咁跟住所以先要排队啫嘛。 呢、這个都有另一个说法噶。我嗰阵时一开始咧去呢啲展览嗰度睇咧，我都喺度尴尬紧啊，点解个个都打卡，我系咪应该打咧？跟住我问嗰个艺术。整呢个展览嗰、那个掌舵人啊，我话啊，其实你哋点睇嘅咧？作为举办呢啲，咁佢。嗱，兩個層面，第一再商言商，佢梗係要你打卡啦。如果唔係你上網睇個 mon 就得啦，幕內咪幕內咯，梵高咪梵高咯，我上網睇都得啦，我 download 出嚟做 wallpaper 都仲得啊。不過即係加咗你嘅元素咧，就代表你有親臨到，同埋你可以做個宣傳效應，呢個再商言商。第二咧，好多人都覺得我自己本身呢個人啊，呢個 human 啊。是一个艺术品， 所以摆埋佢有另外一种效果出嚟啊嘛。 呢个好有趣，呢个一个哲学问题嚟嘅。你觉得企埋佢之后影咗一张相，即系你加埋个艺术品影咗一张相，你觉得系咪将呢幅艺术品升华咗？嗱，即系原本一张艺术一幅画啦，而家多咗个人企喺隔篱影咗张自拍照。 系， 咁你觉得系咪将呢幅画升华咗？定还是调翻转？你企咗埋佢之后？將呢張畫降格咗， 呢個一定係中國讀藝術行政管理其中一個課題。 個答案係咪就係睇下邊個 咯？冇答案，藝術一定冇答案啦。你個 professor 都同你講應該冇答案啦。 冇答案，但係咧好簡單，藝術品俾你嘅係希望你通過睇呢件藝術品俾你有一個反思，而唔係話俾人聽你曾經睇過啊嘛。如果你淨係影咗張相話俾人聽，我睇過。咁只不過係你膚淺嘅啫，因為你對呢件藝術品完全冇得著啊！咁作為一個藝術家，佢在世嘅又好，過世嘅可能都彈翻起身啊！嚇，原來嗰個藝術品畫出嚟係俾你我嚟打卡嘅，早知唔畫啦咁樣。 空行瞬间袭来，雾漫他分何淡。 没法去复购，明白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除你这样一走，就算有苦涩不尽头，共同游玩亦一不强求，要钱就变得算丑，能够笑着喊着那些失也不遵守，陪你逐天晚游，当几次细也吹走，甜度上有三分已经足够，甜满快乐依旧，就当有真相。 早晨时间7:52，听过有 Lollytalk 三分甜。 而家啲天气咧，即系咁热嘅时候咧，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即系叫佢做天气反常啦，都有少少嘅，因为系夏天啫，咁但系冇理由系长时间咁热噶嘛。咁同埋即系天文台都有数据就话到，其实我哋叫做热夜啊，热夜嘅意思就系话夜晚你都热到瞓唔着嗰啲，即系真系跟住都酷热天气警告又持续生效嗰啲热夜咁样。咁以前咧即系睇翻数据，可能70年代嘅时候咧，那个热夜嘅数目可能真系讲紧一日两日。咁就冇㗎啦。而家呢就去到2022年嘅时候呢都已经去到即係接近60啦。咁你諗下嗰个气候都即係相差啲都相当之惊人啦。咁我哋呢对于嗰个嘅叫地球啊或者气候呢，其实我哋嗰个叫揣摩呢，我自己觉得啦都係好皮毛。特别呢係啦，特别你睇下一啲叫做天然灾害，香港都係我哋面对嘅都係一啲气候反常咗。人哋其他地方嗰啲仲可能要面对住譬如地震，譬如菲律宾咁样。咁啱啱又即係昨日嘅时候又见到好多新闻啦。成7级咁样，系好严重噶。你谂下系咪先？咁亦都有伤亡咁样。咁原来我哋人类咧，对于地震嘅认识咧，又系非常之少嘅。因为我哋咧，就算譬如内地啦、美国啦、日本啦、菲律宾啦，其实欧洲啊，好多地方咧都系连接住一个譬如地震带，咁会震嘅。由呢个70年代开始嘅时候咧，原来内地方面已经有好多咧就对地震嘅考察，甚至乎咧有數據嘅。好啦，咁呢啲數據咧，咁其實佢哋除咗係check 住個地殼點喐之外咧，仲有好多咧嗰啲數據咧係我哋成日都會諗啊，會唔會有關係嘅數據？所以即係咩咧？例如地震嘅時候，好多人都會話喂，啲動物啊，啲雀仔啊。会乱飞啊咁样。咁于是乎呢，原来 曱甴走出嚟㗎嘛。 係啊，冇错啦。原来有好多呢一类型呢，我哋唔知系唔系关事嘅情况呢，我原来都纳入去一个呢研究嘅方面㗎噃。 不过都冇话讲到地震咁严重啊。即系你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啦，即系老生常谈。如果你行街嘅时候真系见到街多曱甴呢，就真係第二日會落雨喎。呢個係就真係、 啊、 你留意一下喎。 即係我相信咧，無論係我哋即係啲凡夫俗子啦，定還是啲研究團隊科學家咧，其實佢哋都會相信喺唔同嘅生物入面，即係你講曱甴啦，又或者係蟻啊、雀仔啊，佢哋都一定係可以 detect 到某一啲嘢嘅。即係例如白鴿咁樣，咁你白鴿你周圍飛，啊佢識到科技喎，係咪先？咁你見啲候鳥啊周圍飛。啊！佢又先年年去翻嗰個濕地嗰度喎，咁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嗰個嘅指南針。咁科學家都證實咗，其實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嘅 導航啊， 係啊，導航嘅 GPS 咁樣噶嘛，係啦。咁所以咧，啊，佢哋對於嗰個嘅地震嘅了解，可唔可以幫到我哋人類咧？咁樣啊，原來有好多科學家喺呢一方面咧，都已經做咗幾十年嘅研究啦。啊，除咗內地之外啦，日本啦、美國啦、歐洲啦，都有做呢一方面嘅研究。好啦，咁有啲數據咧。就出咗出嚟，就無論係講緊70年代、80年代去到而家啦，都一定咧係會有唔同嘅數據嘅。咁其中有啲咧都幾得意，佢哋話到咧，如果喺呢一個嘅地震前夕嘅時候咧，佢哋通常咧會見到比較上多嘅咧綜合咗幾十年嘅數據啦。佢哋話到咧，唔係講緊屋企嗰啲狗啊，即係例如我屋企嗰只 Kitty 嗰屋企嗰只咧，就應該感覺唔到嘅，因為嗰啲咧已經太過嬌生慣養啦，係啦，佢哋已經係完全冇咗嗰個預警啦，唔係好識噶啦。咁例如一啲喺街上面嘅流浪狗啊，佢哋可能真係會多咗咧吠嘅次數會頻密咗、 哦。你哋嗰啲唔係即係譬如家養嗰啲，譬如你屋企嗰只或者啊小豬嗰啲咁樣咧。唔系，佢哋肺有另外一个原因噶， 冇嘢食咯。 唔系啊， 见到 嘢啊， 有陌生人， 系、陌生人啫。 特别系如果佢哋向住个门口啦，或者向住个窗边吠咧， 你就留意啦，佢第二個預警噶嘛， 係嘛？好啦，咁佢哋就話到咧，無論係呢一個嘅動物啦，或者喺金魚缸入邊嘅金魚，因為佢哋原來話 金魚我都 會游快啲啊， 會跳下跳下嘅，好似想跳出水面咁樣嘅。跟住咧，仲有一啲咧就係例如係烏鴉啦，嗱，歐洲都有好多烏鴉，啲烏鴉成日鷹咁大嘅都有嘅。咁佢哋話嗰啲烏鴉咧。平時都可能會係三兩隻飛啫，咁佢哋話嗰啲烏鴉會出現嘅情況就係、是、咧，真係好似嗰啲候鳥咁樣 亂群， 一大笪亂群冇錯啦。 但 係 佢咪話早一日啊，即係早幾多先？ 佢冇話到早幾多，因為我哋仲喺度研究緊。佢淨係 因為如果你靠佢哋俾個警示你，咁但係原來我睇到好大群烏鴉喎， 跟住就嚟 執嘢都未執得切就嚟咯。 呢個咧咁一定可能係前一日嘅，就唔會話即時嘅。即時嗰啲就好咩㗎？ 我睇嗰啲鹹蛋超人片咧。通常有怪兽出嚟之前咧，就系、是、有啲雀仔突然之间有群雀仔飞，跟住只怪兽就喺地底掘出嚟噶咯。 应该系本身只地唔系话嗰只怪兽咧喺地底嗰度喐紧嘅时候咧，就实在喐得太劲啦。佢掘紧个地啊嘛， 系咯。 咁个地下喐下喐下，啲雀仔咪走咯。 咁即系嗰啲雀仔其实可能都系早我哋少少嘅啫。 都好 last minute 系咪啊？咁 咧 ，last minute 先话俾我听。 咁但系佢哋都话到咧，譬如佢哋分咗呢啲叫异常嘅情况咧，有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階段同埋第四階段嘅，咁啊唔同階段嘅時候咧，亦都象徵住咧嗰個個頻密程度咧，亦都越嚟越多嘅。好啦，原來除咗動物之外咧，咁啊有啲更加就叫做佢哋認為咧可靠嘅。其中一個咧，我見到嘅時候就係話氣候變得特別乾同埋特別熱。咁亦都咧係同呢個地震咧係有少少關係嘅。咁我哋而家譬如地球北半球咧，普遍嚟講都係比較熱喎。咁又真係同呢個菲律賓嗰個嘅地震呢， 或者早前英島火山啊， 係啦，冇錯啦，咁又同特別熱，咁又咪即係呢個其實係喺呢個 ranking 入面呢幾高嘅，即係天氣突然之間變得都幾熱啊。咁另外佢哋亦都話到呢有解釋嘅，咁佢哋亦都話到就係因為嗰啲譬如岩石啊，佢哋不斷摩擦，其實原來係會產生好多嘅電磁波。咁啲電磁波你知喺喐嘅時候呢，咁我哋唔知啫，係咪先，我哋人類頓咗嘛個腦。咁但係嗰啲嘅動物啊、飛禽走獸呢，佢哋啲仲係喺野外覓食嗰啲咧，佢哋對呢一方面嗰個靈敏度咧就特別強勁。咁所以佢哋咧，甚至乎如果譬如可能喺個地底嗰度已經有啲喐啦，準備定啲大喐，但係有啲小喐嘅時候咧，就有啲輕微摩擦產生咗特別嘅電磁波咧，佢哋有啲特別敏鋭嗰啲 sense 度咧，佢哋就會開始亂咁走啦。咁就從而咧就開始就變咗越嚟越近嘅時候就越嚟越頓嗰啲咧都會走啦，就係咁樣啦。 可能我哋著咗鞋唔覺啊， 係啊， 即 係 啲 即係赤腳好啲， 係啊，你會 feel 到， 同埋原來植物都關事嘅。佢話其實植物咧都可能會有啲無端端開咗花嘅。都唔係嗰個時候開，佢又無端端開花嘅。咁好多啲蜘蛛馬跡，其實我哋咧啲科學家都研究緊，同呢個地震到底有冇關係嘅。 今年夏季嘅大規模巡查已經展開，除咗增加巡查次數，處方亦都會嚴厲執法。美國聯儲局結束一連兩日議息會議，宣布再次加息 0.75 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到 2.25 至 2.5 厘，符合市場預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适宜持续加息，幅度将取决于所有数据，会逐次会议作出政策决定，不再提供一贯的清晰利率前瞻指引。他说联储局自从见到通胀改变方向之后，已经迅速作出反应，又多次强调有工具恢复物价稳定性。鲍威尔认为目前的不确定性比以往高，实现经济软着陆面对更大挑战，但强调现在经济没有出现衰退，今年经济增长亦都未偏离轨道。不过他承认经济有所放缓，预计经济增长将有一段时间低于趋势水平，难以预测未来6至12个月之后的表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6.14， 瑞士法郎 0.958， 加元 1.282， 人民币 6.76， 英镑对美元 1.217， 欧元对美元 1.02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958 点，升2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9.03 美元，卖出 1,739.6 美元。

无论作曲、編曲、歌词和主唱方面都是水准以上之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亚军宝座。 One OK Rock Save Yourself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是朱新区。记得有一次咧，做紧一个一系列嘅红馆演唱会，个工作量系 overwhelm 咧，就真系开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红馆 show， 我自己会搭车翻去我以前嗰有个 band 房子吉他嘅 studio。我就翻去弹两个钟头吉他，自己即系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对住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嘅 CD 去 jam， 咁样去放电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刘卓威、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嘅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红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抵近。 神光财经第一线。 8:12 ，Kitty 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现有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你哋好。 系咁啊，即系唔知愿唔愿快啦个加息嘅结果啊，加0.75厘咁样，咁啊令到隔晚美股咧都提振啊，吓道指、纳指都升上去，咁港股 ADR 都有得升啦。不过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你， 好啊！一下子咧，由金融市場嘅即係瀰漫住咧，相對比較樂觀啲嘅氣氛。尋日咧都講過噶啦，即係有陣時咧，講個美國股市嘅頭條幾容易講嘅，跌完一日啊，第二日咪又升咯。升嘅原因係咩啊？業績咯，仲有咧加息嘅預期咯。咁好啦，頭先阿 O 咧都即係幫我講咗開場白啦，就係加息。呢、這個聯儲局咁咧就將呢一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上調75个点子。咁點子咁多咧？咁啊，而家咧點止就唔係話真係好似之前預期加得咁急噃，因為咧阿巴威爾咧，咁佢都已經係透露咗啲風聲，係第一講到明嘅啦，就係話個加息嘅步伐咧可以放翻慢啲，咁呢樣嘢好關鍵啦噃。第二咧就係、是、咧，大家都知啦，即係對抗通脹都係咧所有央行嘅天敵嚟嘅，一定要對抗通脹先嘅。經濟唔係唔幫，不過咧對抗通脹先咁。咁但系而家佢都講啦，即係話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咧，加息嘅步伐嚟到呢一刻咧，或者個水平嚟到呢度咧，其實就開始要平衡一下啦。即係話加息要去對抗通脹嘅同時，亦都要留意一下經濟嘅狀況，仲有佢個人仍然係唔相信美國經濟係出現衰退嘅。嗱，當然啦，即係衰退呢樣嘢咧，就即係唔係話睇單一指標咧，話哦睇 GDP 啦，咁冇得講啦，咁啊按季啦，咁啊跌噶啦。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睇其他啲指標咧，又唔可以完全地就講話啊，即係個衰退同埋個衰退嘅時間，同埋緊衰幾耐咧？嚇，因為咧喺美國嘅歷年嚟咧嚇，就當過去嗰40年啦，亦都曾經試過咧經濟經歷衰退同埋股票市場經歷熊市咧，係可以。幾個月就冇曬事㗎啦，嚇、咪就係對上一次疫情咯，唔好講太耐啦。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咧，就大家個氣氛就好翻好多啦。當然又係要睇翻收市後勁間即係延長交易時段嘅事情啦。尋日就完全超好，歌舞昇平。咁好啦，大家又可能會問，咁 之後一日個美股又會點呢？咁我又估可能又回返啲啲啦，因為呢尋日都講話美股呢即係啱啱即係隔晚呢一定會反彈嘅，咁就彈咗俾你哋啦，彈多咗添。咁好啦，咁點解又會覺得又會回返啲啲呢？就因為 Meta 即係 Facebook 咧、啊、就個業績就一般般，咁佢個延長交易時段咧個股價跌翻啲，即係升好多又跌翻曬落去咁，咁可能即係同類型嗰啲咧就撐啲啲啦。咁但係咧就整體嚟講喺而家呢一個即加息嘅預期，因為咧喺今次聯儲局開完會之後咧，而家我呢一秒鐘睇啊 Fed Watch 啊，即係呢一個期貨市場咧，講緊去到12月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去到 3.25 到到 3.5 嘅機會率咧，係呢一刻係最高嘅。嗱，即係話仲有三次會議，市場而家只係估咧合共加息都係一厘嘅啫。嗱，合共啊三次會啊合共啊，咁所以嗰個加息嘅預期咧。就比起即係曾經最高峰嘅時間都降咗温好多㗎啦。咁當然呢個對於全球金融市場，包括我哋香港都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啦。原因就係聯繫匯率啦。咁再加埋港匯一路都比較偏弱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啊，即係對於呢一個好複雜嘅概念、啊，即係啊乜嘢叫做貼現窗基本利率咧？金管局就增加咗 0.75 啦。咁乜嘢叫做銀行可以決定嘅呢個最優惠利率咧？又或者乜嘢叫做市場定嘅呢一個即係話 HIBOR 咧？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咧？咁啊，即係過去我都喺呢度都講好多噶啦。再唔得嘅唔緊要，我尋日喺某報章都寫咗個即係專欄， 可以温習翻。 再未得咧，咁就都仲有其他途徑可以聽下我講嘢嘅。咁啊，唔賣太多廣告。係啦，簡單啲講就係咁樣先嚇。係 咁啊，大家又可以認識下啦。究竟點解即係咁要出嚟接沽盤啊？咁啊，嚟緊會唔會好啲啊？咁啊 ，Kitty 仲有啲問題問下 Dicky 喎。係 啊 ，Dicky， 我想睇下嗰只港交所啊，因為之前聽到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咧，佢就接受訪問嘅時候話。特区政府咧就筹备更加多嘅新措施，咁啊等嗰啲中概股回港上市咧就提供多啲嘅便利。咁啊见到阿里巴巴咧亦都申请紧喺香港主要上市啦。咁啊呢啲情况底下，对于港交所嗰个正面作用起到几大咧 ？Dicky， 你觉得？ 呢件事就其实两日之前就喺个市场度发酵啦。咁对于你话个股价咧，股市当然今日阿里巴巴。又會唔會升完一日？因為呢個樂觀憧憬又跌翻一日，咁跟住又會升翻。今日又一定係升翻嘅。港交所都係咁嗱，即係當然我哋長遠都要睇成件事咧，好簡單嘅，因為咧阿里巴巴就自己都講咗啦，即係未來咧就會籌備就是、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啦。佢唔係第一隻啦，不嬲都已經有㗎啦。理想汽車不嬲都係㗎啦，小鵬汽車都係㗎喎。總之大家望下個股價隔離嗰度冇個 S 字嗰啲咧。就唔係第二上市㗎啦 ，OK？ 咁好啦，咁第二上市有咩問題呢？咁都冇咩問題嘅，唯一一個問題就係呢一個所謂嘅深港通、滬港通、港股通唔侵去玩囉。咁呢個問題大唔大呢？咁都唔係好大嘅，但全部內地啲投資者都唔買得你嘅股票囉。咁即係簡單啲講，其實問題都幾大。咁即係話少咗好多人揸啦。咁當然你話哦，即係如果以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嘅呢一啲嘅即係譬如頭先提及嘅兩隻車股啦，咁北水當然就買得啦，因為咧佢哋都係相繼都會入咗去呢一個即係港股通嘅名單當中。嗱，好簡單講咧，就係如果你話係同股不同權嘅。可能要耐啲，半年時間慢慢的沖淡啦，你當佢下。但係如果你 S 咧，即係第二上市咧，咁就 sorry 啦，完全冇可能噶啦，都唔得噶啦。咁但係兩地同步第一咧，就有三個立竿見影嘅效果嘅。第一就慢慢咧，好肯定就繼續個趨勢，就係大家咧都會螞蟻啊，就唔係螞蟻佢個子公司揸咗三成幾嗰間啊，螞蟻搬家咁啊，慢慢將美股嗰啲股份搬嚟香港。咁而第二咧，喺呢個舉動之下咧，亦都會令到香港呢一隻股份，譬如就當阿里巴巴嘅成交金額咧，嗰個比例咧就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咩意思？就即係話美股嗰個嘅成交金額會。慢慢減少啲，但香港度會提升翻嗱，因為而家咧其實咧個比例都係仲係二對八嘅，即係美股嗰邊咧係活躍好多，主場仍然喺嗰度，但係咧嗰個主場嘅優勢咧就慢慢咧就消退緊，咁啊而家呢一個本來係第二市場咧就慢慢有機會升格做呢一個兩地同步第一市場，咁對於港交所嚟講咧最直接了當嘅一個預期嘅憧憬咧就係、是、成交金額會進一步增加，對於呢啲股份譬如話好啦，阿里個主場都搬埋翻嚟香港，個成交額會大啲咯，咁對於佢咪有利好咯，咁當然啦，對於喺未來更加多嘅 大型的中概股可能就會憧憬，咦，有 HFCAA 除牌名單，有中美博弈 V1， 雖然話就話即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同美國總統拜登傾偈啦，咁但係傾完唔會 friend 曬㗎嘛，係咪？咁仲有呢啲咁嘅制裁名單，大家都知㗎啦，嗰邊呢頭又傾啊，後面呢邊呢又繼續嗰個名單嘅，咁樣大家都唔係未見識過呢啲嘢啦。咁所以最終你話即係呢啲公司會係再選擇係第二日啊，再有啊，就算上美國都梗係兩地同步第一啦，即係兩邊都係主場，梗係著數啲啦。最簡單就係咁理解啦。 嗯，咁即係港交所可以睇好翻少少嘞噃，起碼啲成交會增加啲啦。近日啲成交都 NGG 係咪啊 ？Dicky 嚇， 係啊，即係近期就真係冇辦法，因為呢段時間即係觀望嘅情緒都比較濃。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即係聯儲局嘅一個咁樣嘅指示咧，咁其實對於即係特別美股啦，咁但係亦都係我哋港股亦都會受惠，咁啊成交金啊有望好翻啲，哇！即係呢段時間悶到咧，即係望住嗰個即係嗰個成交金額咧，都好擔心，哇！即係啲業界咧，即係印花税加多啊，佣金啊減得多噶嘛，係咪先？即係都即係冇啖好食噶嘛，係咯。 嗯，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做節目都要揾啲題目出嚟講，個市咁悶咧，真係唔係好掂當咁啊！唔紧要，听日应该会多啲嘢听下，多啲嘢睇下噶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唔该 ，Dicky， 听日再倾啦。 唔该 ，Dicky。 好，唔该晒，拜拜。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21啊，同大家睇埋天气吓。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嘅，日间酷热，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8日系一年嘅第20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56日。2004年7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喺北极建立嘅第一个科学考察站，经过。2004年7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经过近一年的试运行，中国北极黄河站正式投入使用。黄河站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是该地区第10个科考站，亦令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8个拥有北极科考站的国家。2001年，中国国家海洋局联同13个部委局制定建站方案。中国北极黄河站的站名是在网上征集，最终由3000多个有效投票中拣选。7月28日出生的朋友拥有想在社交圈或工作中脱颖而出的强烈欲望，绝不甘心屈居第二，喜欢各样挑战，就算面对挫败亦会保持活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极地工作可不可以满足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地球上拥有人类建设繁华的都市，亦有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每一片土地我们都应该爱惜。 九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香港国际珠宝展及香港国际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听日咧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开幕啦。展会咧会1年5日举行，直至到下个星期二嘅，当中咧亦都会全面开放俾公众参观。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y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下嘅。Byron 啊，呢个展会咧就系城中盛事，过去都非常之受欢迎啦。不如今朝早都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展览嘅特色咧。 好啊，早晨啊，咁今年嘅贸发局珠宝展咧，同埋钻石、宝石及珍珠展咧，咁一共咧系有超过430间嘅展商参与嘅。咁除咗有好多嘅本地展商啦，咁我哋亦都有咧嚟自内地、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地嘅展商咧，系派佢哋一啲代表系参展嘅。咁当中头先我提过啦，有呢个意大利展团啦，都有亚太区嘅创作师协 會咧，亦都會帶嚟咧係多位香港設計師嘅創新珠寶設計嘅。咁今年嘅展覽會咧係全面開放俾公眾人士參觀啦，年滿16歲嘅人士係可以喺會場嘅登記咧就以呢個身份證明文件登記入場啦。咁而16歲以下嘅人士咧就需要由一位18歲以上嘅成人咧係陪同登記咧就可以進場噶啦。咁入到嚟咧就好似一次過行曬400多間珠寶店咁樣嘅，咁既有一啲名貴收藏級嘅珠寶啦，亦都有好多咧係適合日常穿戴嘅時尚首飾嘅，咁所以咧中意珠寶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嚟睇下啦。 Byron 啊，唔知有冇啲咩珠寶可以推介俾我哋咁咧？ 好啊，咁喺呢度我介紹幾款啦。咁喺國際珠寶展嗰邊咧就有呢個展商係會展出咧一個叫如魚得水翡翠鑽石吊墜嘅，咁係採用天然嘅緬甸翡翠啦，咁啊镶嵌咗鑽石嘅，咁啊造型咧就好似一條喺水中游動嘅魚啊，咁同埋咧喺呢個燈光照射之下咧，仲可以閃閃生輝嘅。咁而另外一個嘅珠寶商咧，亦都會現場咧推出一個咧蝴蝶嘅扣針啊，咁咧就係由鑽石啦同埋各種珍貴嘅寶石咧去組成一隻嘅蝴蝶嘅，咁嗰個顏色非常之繽紛奪目嘅。亦都有展商咧係會帶嚟一款咧白色南洋珍珠配粉紅藍寶石嘅花卉吊墜同埋戒指嘅。咁呢一種寶石咧其實係屬於藍寶石嘅一種嘅，但係咧睇落去咧佢係呈現一個粉紅色嘅，咁係愛情嘅象徵嚟嘅。咁而咧另外一個展商咧就會帶嚟一款咧澳洲白珠海藍寶18K 嘅白金鑽石套裝，成套咧就係有呢個耳環啦、頸鏈同埋手環嘅，咁啊專為夏天而設，採用咧色彩清新脫俗嘅寶石啦，咁個款式都簡約，咁啊好啱呢一啲時代女性去穿戴嘅。 嗱，其實咧嗰啲設計都非常之吸引啦，咁啊如果我喺珠寶展睇完咁多精緻嘅珠寶，靈感湧現，想 DIY 一啲嘅首飾，咁唔知又得唔得嘅咧？ 咁啊當然得啦，咁今年我哋珠寶展同埋鑽寶珠展咧都有好多個展商咧，其實係帶嚟各種唔同嘅切割形狀嘅一啲裸鑽或者係彩色嘅寶石同埋唔同產地嘅珍珠嘅，咁如果入場嘅朋友咧，係可以咧，其實揀選自己中意嘅鑽石啊、寶石等等嘅原材料，再可以配搭埋一啲嘅配件啦，好似啲鏈啊、啲扣同埋底托等等咧，就可以設計出咧一個獨一無二，只係屬於你自己嘅首飾嘅。 咁但係我知道咧，珠寶展入邊係咪都會有其他嘅一啲精彩玩意咁啊 ，Byron？ 梗係有啦，咁啊，我哋今年咧其實係會繼續咧係推出個大受歡迎嘅珠寶鏡頭精明眼嘅活動嘅，咁裏邊嘅拍賣品咧係包括有18K彩鑽耳環戒指套裝啦，同埋呢個18K澳洲白南洋珍珠鑽石吊墜等等嘅。咁入場人士咧就可以以一折起嘅起拍價咧競投佢哋中意嘅珠寶首飾嘅。咁而展會期間咧，我哋都會舉行多場嘅珠寶匯演同埋幸運大抽獎嘅。憑單一收據咧，其實消費滿港幣1000元咧就可以換取一張嘅抽獎券，豐富嘅獎品咧就包括有足金嘅老虎擺件啦，同埋瑞士名錶等等嘅。咁而市民咧仲可以參加咧挑線玫瑰花耳環嘅工作坊啦，同埋大溪地珍珠時尚手環嘅工作坊嘅。咁亦都咧有好多講座咧可以俾你哋參加嘅，咁加深咧對珠寶嘅認識啦。咁嗰個講座內容咧都好大眾化嘅，咁包括有鑽石嘅藝術同埋科學啦，珠寶創造及鑑賞，同埋講下呢個永續珍珠等等嘅。 啊，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如果我哋想有更多優質嘅珠寶首飾，咁係咪都應該培育下新人？會唔會都有呢方面嘅活動呢？ 有啊，咁今年咧我哋都有同珠寶業界一齊合辦啦，一年一度嘅香港珠寶設計比賽啦，咁頒獎典禮咧就會喺珠寶展嘅開幕日舉辦嘅。咁我哋其實希望咧藉住呢個比賽咧獎勵同埋發掘一啲後進嘅。咁比賽今年已經係第23屆嘅，咁就以呢個夢為到做主題嘅。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嘅優秀作品啦。咁嗰個設計嘅意念咧係蘊含住好多年輕人嘅夢想啦。咁我睇完咧都覺得好鼓舞嘅。咁大家咧記得可以喺展會期間咧去欣賞呢一啲得獎嘅作品啦。 啊，咁同埋都要提大家，因為今年咧港鐵會展站啊開咗啦嘛，所以去睇展覽嘅時候咧亦都方便咗好多啊嚇。記住由聽日啦至到下個星期二，去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觀香港貿發局嘅國際珠寶展同埋國際鑽寶珠展啦噃。今朝早唔該曬你 ，Byron，thank you， 唔該曬。 記住預先喺展會網站登記，仲可以慳翻港幣100元嘅入場費，仲要記得拎埋電子購物優惠券啊！

咁但係你就即係做咗出嚟嗰個感覺，你就覺得即係都賺咗好多錢啦喺日本方面。 佢都未至於去到素人，但係都係唔係好出名嘅。 真 係 真 係素人， 係啊，即係唔係好出名嘅啲 artist 咯。總之我記得係影壇傳奇嘅嗰一年，話唔知拍咗好少日元嘅啫，跟住哇即係賣爆啊，即係東南亞市場做得好好啊咁樣，就令到個導演哇賺好多錢。其實呢一類嘅導演，即係叫刀仔鋸大樹嘅導演咧，即係往往都比比皆是，尤其是拍呢啲恐怖血腥嗰啲咧，成日都同你講咧，一間屋啊，一架車啊，拍曬，跟住揾個好好戲嘅演員，跟住哇好驚嚇啊，含稱低成本但係高效益嘅製作 ，CP 值極高咁樣。係 啊，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傾下，究竟你哋睇過有邊一套戲或者電視劇咧，可以係兩個方向，一個咧就係好大卡士，但最後咧哇真係唔掂，或者調翻轉頭。完全你唔知系边个，但系好好睇喎。咁你哋又睇过边一套系咁样？ 有啲大卡士嗰啲咧，就近呢两年，我记得有一套嘅电影喺日本放映，有木村嗰套《假面饭店》。 第一集定第二集啊？ 第一、第二集两套，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都系好嘅。咁但系即系揾木村就一定大卡士啦，系咪先？咁但系你睇翻其实以前木村有一套咧，我自己真系觉得都有少少得啖笑嘅，就系、是、呢套都应该系钟哥几中意嘅，系《大和号》。 哦， 记唔记得啊？ 咩记唔记得？我起码睇咗两次。 点解啊？ 咁第一我睇咗木村啦，第一次，第二次咪睇大和号咯。 但系呢套我有少少想踩佢噶，因为佢虽然系揾木村啫，但系其实第一大和本身喺日本就系一个好悠久历史嘅漫画开始，跟住变咗卡通片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就揾木村做个主角叫做 古代俊 系啦。咁啊揾佢做古代俊啦。咁但系佢喺个大和号，即系佢系 suppose 系一间喺一个太空嘅战舰入边嘅嗰啲场景 科幻片嚟嘅。 嗰啲咧我真系。覺得都幾渣渣地喎，因為咧其實好多佢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好多時咧，你闖景唔緊要，你行路都有咧踩到木嗰啲嘎嘎聲咧，咁你好難說服我本身喺即係 喺咁高科技 喎。咁喂，去到呢啲咁樣，你諗住係大卡士嘅製作， 宇宙可以用木頭嘅， 宇宙可以用木頭啊嘛，但我唔 suppose 你行路都會嘎嘎聲噶嘛，嗰一聽就知係闖景啦。咁我就覺得去到好多呢啲位咧，我會覺得嗰套有少少。差咯，就係渣添咯，去到呢啲位置。 因為呢套咧係70年代嘅一套經典嘅電視動畫嚟嘅，咁、就變咗真人化。 通常你有冇發覺喺日本咧，如果佢哋製作呢一類型由漫畫變身做電影嘅，好多時都好容易中招。 啊，係嘅，係嘅，係 啊！嗱，嚟緊《幽遊白書》已經係咁俾人踩啦， 係啊， 係咪先？ 唔好講呢啲套未出啦，即係可能都有機會好啊。嗱，另一套。鋼之煉金術師佢出咗第一集噶啦， 真人版， 真人版，真人版出第一集， 有冇睇啊？ 我有睇， 我都有睇。 但系咧嚟紧咧，佢積極已經唔好話積極，已經拍咗第二同埋第三集，即係會會一次過拱曬出嚟啦，見埋結局篇啦。你有冇期望啊？ 我冇期望，但係我會諗住睇嘅。特別如果線上平台佢如果一早預告話佢會有嘅話咧。咁我好老實講， 線上平台又好似買咗， 係啦，咁我就應該未必入戲院睇啦。如果佢直接喺網上嗰度播嘅話，咁啊梗係更加理想啦。 即係阿小白講呢啲有曬卡士啦，但係都係唔掂。 有曬卡士，有曬一個好好嘅劇本，即係神劇嚟嘅，即係啲人都會覺得呢一套漫畫好厲害啦。又講生死，又講宇宙咁樣。咁但係我都會覺得佢第一集睇完佢啲造型之後咧，同埋睇完佢啲特技咧，我會覺得留翻喺。屋企嗰度睇會好啲咯， 依家特別難啊，因為佢已經有個底啦嘛，即係你已經有固有印象咧，咁係有啲難去叫做同你嗰個心裡面係攞翻一個平衡咁樣。 漫畫轉真咧好難， 漫畫轉真其中一個最成功嘅係咩咧？ 係 Nana。 系得啦，系 因為你本身你喺個現實世界入邊，咁你只要揾翻請咗歌手嗰陣時揾中島美嘉啦，咁啊喺翻譬如新宿啊、涉谷啊，咪搭個台俾佢唱，佢做完就係 Nana 做完，跟住唱，跟住啲 fans 唔係唔使 fans 添啊，啲圍觀嘅人已經可以上埋鏡搞掂。 我想講呢個最差，即係你講呢啲動漫最差咧，或者叫用好多錢去拍最差咧，一定要數呢個 JoJo 奇幻冒險喎。 哦，真人版嗰個。 即係最差，我記得嗰陣時阿信咧，即係屋企搬屋咧，即係送咗套 JoJo 俾我，跟住我迷上呢個白金之星啊。其實我本身細個睇過幾本嘅，嗰陣時喺X 叫咩啊 XM 啊。 嗰本漫畫連載啊！ 哇，你好嘢，你記得喎？ 係有專記呢啲嘢噶，係乜其他乜都唔記得噶啦，情情意義嗰啲唔記得，就係記得漫畫情節 同埋 number 係啦 ，number 都唔記得啦。總之嗰陣時跟住跟阿信就俾咗套漫畫，跟我狂煲啦。跟住咧，我滿心期待啦，因為我記得 JoJo 奇幻冒險咧，其實都係大卡士噶，係咪 Smap 嗰個其中一個成員做嘅咧？大口仔叫咩啊？ 香取神， 好似係香取做嘅，我印象之中，哇！簡直咧，哇！一睇跟住咧，我睇頭嗰十五分鐘，我睇唔落去啊！你有冇啊？ 呢套我冇研究，即係無論漫畫同埋佢真人化，我都冇研究。 係咩？點解？ 佢漫畫都有啲神神地嘅感覺，即係都去到幾高嘅位嘅。 係啊，佢神台級㗎。係 啊，其他都有啲負評咯。其實好嘅，你咪就講埋《浪客劍心》咯。如果嗱呢啲呢個就好啦，《 浪客劍心》OK 喎， 呢個真係好好啊！呢個 係佐藤健 係啦。呢啲漫畫我哋開個新篇章先講，因為冷落咗 Kitty， 話曬 Kitty 仲有兩日做神光，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嗰啲按漫畫嘅大把講係啊，你又覺得邊一套刀仔巨大樹或者即係用高成本製作 大碎咗 一啲核突嘢？ 我覺得係刀仔巨大樹，但係佢又唔係冇卡士嘅，咁啊，只不過係幾個演員加間屋，好似頭先阿歐咁講，呢啲鬼片或者驚慄片咧，有時候就係可以做到呢個效果，比較多啲嘅情況就係、是，因為佢用嗰啲設定啊、燈光啊、聲效啊，其實就已經佔咗好大部分啊嘛，就係、是、你哋之前介紹我睇嘅《不速之客》啦，因为佢，因为我特登上网睇翻啊，到底系咪真系刀仔锯大树咧？咁、我睇翻佢嗰个资料有讲嘅，佢系嗰阵时拍咗系17,000左右啦，即系嗰个。 尼哥杰文立晒啦， 我唔知啊。 就算尼哥杰文立晒都系啱嘅，因为佢真系由头担到尾。 而个票房咧，嗱头先讲佢预算就17,000左右啦，但系票房咧系超过2亿嘅，咁所以佢嗰个成效都真系几劲嘅。咁而我嗰阵时睇咧，我都系睇完。有呢个嘅感觉，哦，原来成件事都就系喺一间屋，跟住几个演员就完噶啦，系啊，顶笼多埋个花园啦，你可以话。咁、但系就成套戏已经好完整咯。咁、当然嗰个功力就落咗喺你个演员身上啦，有啲设定啦，点解成日又睇圣经啊，有好多宗教嘅意味啊，再加埋小朋友有怪病啊，有啲声佢到底系定唔系啊？同埋成日话佢唔相信有咧，你就觉得更加好似真系有咁样。即系我反而觉得系喺呢啲嗰度着墨咧，令到嗰件事可以喺低成本里边而高效率完成。咁、我觉得呢套都算系嘅《不速之客》。 呢个《不速之客》咧，即系一个例子咧，就系、如果呢啲你想要低成本但系高效益咧，必定系三样嘢一定要齐整啊。编导演都要系最 fit。 嗱， 佢编剧咧，你唔一定系最出名嗰、那个。但系呢个剧本一定要写得好咯。导演你通常咧，你拍得呢啲低成本嘅导演，应该系新人嚟嘅。你好少可话揾一个譬如吴宇森会唔会拍呢啲啊？佢唔会拍噶嘛，即系放少只白鸽都唔得而家。 系少架水车都 唔 开工 啊嘛， 唔开工 咁唔会拍噶嘛。咁演员咧嗱就两睇啦。有时候咧有啲演员情愿降价，或者甚至乎唔收片酬，佢觉得呢个系得啊嘛，所以佢咪拍咯。但系亦都有啲演员咧就系新人咯。所以大部分呢啲咁樣嘅低成本就係啲全新嘅班底咧，就不如搏一鋪啊咁樣。嗱，如果我講呢一套咧， 就係咁啦， 就係咁樣。如果你哋講到話都要有間屋啊，呢一套連間屋都冇，喺荒山野嶺拍啫。 哇！ 你哋應該都睇過《死亡雜作》 哦， 《The Bay Ridge Project》呢度咧，即係低成本到點樣咧？佢已經係。即係有電影史以來咧，即係叫做刀仔鋸大樹第二位嘅、即係用最少嘅錢咧就賺最多嘅成本。其實個故仔好簡單啫嘛，即係個故仔啊，佢個故仔就係話嚇，咁有三個僆仔，咁咧就喺一個地方，咁咧就話嗰度咧有女巫出現、哦，於是乎佢哋嗰陣時仲係攞住一啲叫做八米嚟嗰啲攝影機咧，走去拍睇有冇，跟住咧呢三個年青人咧唔見咗。咁但系生死未卜，一年之后揾唔翻，但系揾翻佢哋留低咗嘅八米嚟嘅菲林，跟住咧成套嘢咧就系攞呢啲菲林出嚟播俾你睇，就话究竟佢哋喺呢个过程里边发生过啲乜嘢事？咁、当然啦，喺树林嗰咪黑啦，咁同埋咧佢话八米嚟啊嘛，所以啲嘢佢冇打灯冇成啊嘛，暗啦。佢喺拍摄嘅时候，佢已经话俾你听，套戏真系超低成本，而且佢由头到尾都系咁样嘅啫。咁但系你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紧张，究竟呢三个学生嘅遭遇系点样？ 生死未卜咁样系嘛？ 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因为佢喺成件事宣传上咧， 佢最初嘅時候，佢又話呢件係真事，咁、 啊、 大家就信以為真啦。咁咧成個嘅即係喺個宣傳嘅策略上邊啦，到呢套戲嘅特色上邊啦，到編導演上邊啦，加加埋埋，你會覺得好似睇緊一套真實紀錄片啊！ 咁、哦、我想問，係咪最後都真係真嘅呢件事？ 其實係假嘅、 哦，其實 成件事係一件假事， 係、哦、電影公司嘅宣傳嚟嘅， 係一個宣傳嚟嘅。咁、嗯、亦都開創咗咧，就係將嗰啲真假嘅嘢撈亂嘅先河，即係當時大家以為真啦。到去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不是喎、哦，是一个古仔，我哋拍嘅啫。 咁需要讲大话？ 哦，呢个都是一个宣传策略嚟嘅。 等你代入啲啫。 咁呢一套咧就系话，你亦都要有间屋先拍到。我而家连间屋都唔使，全部嘢喺个树林里边。咁跟住就黑掹掹，咁正路啊，因为佢哋系即系静静去拍啊嘛。咁所有嘢咧就平到无伦。但系你一路睇就真系一路 嘅。我記得其實之前都有啲戲係類似咁啊，好似有一套咧係喺個木箱嗰度，即係唔知話你跌咗入個木箱嗰度俾人困住咗，跟住佢要喺幾十個鐘之內自己一個人去到即係衝出翻個箱，即係都有。啲係咁樣嘅，即係佢就係標榜 咁平， 有 係咪？即 係我哋睇下， 唔 係 有啲戲係可以拍好平啊！你記唔記得《占士發蘭谷》有部一二七小時咧？佢大 一個人， 佢一個人大合谷拍啫嘛。最貴啲《占士發蘭谷》同埋 佢咯， 同埋特技化妝，因為佢要鋸自己隻手啊、剩啊嗰啲。哇！平到癲啊！呢部又 係啊，咁所以好多時候呢啲戲咧都要睇下究竟嗰個導演啊、編劇同埋演員係咪 fit 啊？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家族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左。Think about you. 都追不上 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最近身边有朋友失恋，我都不禁安慰咗佢一句说话，叫做天涯何处无芳草。咁到底呢句说话嘅英文，你又知唔知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 刚才讲到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说话呢，很多时在一些电视或者电影的桥段里面，在有人失恋的时候呢，就会拿来安慰人。其实旧的不去，新的不理，你总会找到下一个更理想的对象的。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There are other fish in the sea. There are other fish in the sea.原来我们用海里面的鱼来到形容选择之多。众所周知，海里面的鱼真的海量那么多、啊。这一句说话 There are other fish in the sea. There are other fish in the sea. 就告诉你，这条鱼就算捉不到或者走掉了，有一日总会遇到下一次机会给你捉到下一条鱼的。记住啦， There are other fish in the sea.There are other fish in the sea. 天涯何处无芳草。若然失去了今次机会，或者我们就作好准备，好好迎接下一次机会的来临。然后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就要好好把握了。 洗干净啲先啦！ 做乜咁紧张啊？ 疫情期间所有食材都要洗干净啲， 但系早餐嘅材料夜晚都未洗完， 洗得干净啲，食得安心啲。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 崔洁彤、阿 O 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除咗食材要洗，双手都要洗。 当然记住少盐、少糖、少油，咁就食得最健康啦。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系啦，听日记得听呢一个特别嘅环节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59，同大家睇埋天气下。今日咧都系天晴嘅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多2-3度嘅。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先听9:00新闻。 跑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口路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奇德专新村。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喺封路方面，大埔道嘅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同埋黄竹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另外，部分嘅黄竹街同埋福荣街亦都系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六号、六 C、八十一同埋八七 B 咧需要改道行驶，咁但系现场暂时咧就未有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薄扶林华富二村、华翠楼、粉岭华明村、仲明楼、葵涌丽景村、乐景楼、鸭脷洲海怡半岛、怡雅阁、牛池湾擎山苑、擎伟阁、长沙环丽翠苑、丽堂阁、屯门少麟苑、宝麟阁、屯门友爱村、爱希楼、天水围天富苑、伟富阁同埋将军澳彩明苑、彩阳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4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悠卡。详情请睇乐悠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有一位人工智能工程师声称，他公司的聊天机械人在对话训练的时候已经产生自我意识，有哀乐的情感，还表示自己很怕被熄机。但是专家就指出，这些只不过是收集大量对话数据机械人学习过程的一些模拟结果，未去到可以有意识。你又信不信呢？ 逢星期六早上6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红转咪知识会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大反弹啊，因为咧联储局主席啊鲍威尔都记者会嘅言论啦，都开始觉得有机会啊减慢个加息步伐咁样，咁啊刺激即系道指咧升436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02点，纳斯达克指数啦，哇夸张啊，升469点啊。不过咧港股咧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就冇乜点跟嘅，升95点到嘅啫，咁啊。究竟是不跟啦，定还是未开始跟啦，是不喐啊，定还是未开始喐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阿O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呢继续啊请嚟专业嘅篮球教练啦，熊仔 Sir 啦，郑浩雄呢同我哋分享嘅。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 系啊，平时呢个时间咧，你已经神操紧噶啦，我知道。咁啊，踏入暑假啦，咁你教班都不忘同我哋啊，去讲咁多篮球嘅知识，真系好啦吓。咁啊，暑假系咪你工作嘅高峰期？我想问一下吓。 系噶，系高峰期嚟噶，因为小朋友得闲，咁我哋入边就唔得闲噶啦。 咁同埋 暑假高峰期，但踏入咧學界嘅時候，即係譬如你都會教好多學界波啦，咁都會又係佔用咗呢啲時間，因為入到學校入面教咧，同埋今時今日咧，其實啲教職員咧，第一有啲又好中意籃球啦，第二嗰樣嘢咧，學校亦都想攞到成績嘅。講真，我成長嘅年代，我自己打學界。其實老師都好著緊嘅，即係你話，我如果可以升到 division 啊，或者可以打到更好。不過呢一兩年咧，其實慘嘅。嗱，呢度透少少苦水，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其實好多學界嘅超新星咧被埋沒咗。你有冇啲咁嘅睇法咧？ 有㗎，佢哋起碼好似有啲想氣餒嘅感覺，即係一種運動員氣餒已經令到佢哋唔好話放棄先咧，已經令到佢哋可能未必會比以前更加努力。新星更加难出现啦， 系啊， 都冇机会有个平台俾佢哋发挥。 系啊，反而而家商界入边就多咗啲三打三啊，或者街波嘅一啲比赛啦。反而咧学界运动嗰个体育委员会就未能够复办，因为都明嘅，佢哋亦都系谂紧嗰个健康嘅考量，即系话COVID 啊，即系疫情啊咁样。不过你谂 一步步噶啦， 系啊，希望一步步嚟啦。因为过去嗰两年其实。都睇翻啲叫體育新聞嘅報道，都話啊，有啲 C grade， 我哋成長嘅年代叫 C grade 啊，跟住成個 B grade 嘅生涯係 skip 咗嘅，跟住一上就上到 A grade， 或者有啲即係可能中五、中六咁樣， 直接挑戰 A grade 㗎，係 啦， 直接 即 係啊， 咁直接挑戰嗰啲都已經係有運氣啦，即係你科師型可能疫情放緩，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有啲我 A grade 臨尾嗰兩年，對於我嚟講。是全國制霸噶嘛？即如果用翻南怡當樽個年代，就係我係赤木，係啦，我係赤木嚟嘅。總之我打埋今年就要入去大專噶啦，即係要升大學噶啦、嗯。我能夠為到中學嘅母校付出幾多咧？咁但係你冇得付出，因為 Covid 佢冇搞呢個學界籃球比賽，所以即係都幫啲同學仔即係少少地啦，吐下啲苦水啦。不過言歸正傳，今日咧呢個環節咧，阿紅仔 Sir 講下防守有咩要注意啊？嚇， 好咁咧講防守方面咧，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用眼同個腦，之後先至用體能。好多時咧，我見到啲防守球員咧，佢係好有力嘅，周身都有力，但係咧，你見到佢做嘅嘢咧，係喺度淨係用力咯，變相咧就好似喺度鬥牛咁樣啊！真係咁，我覺得呢樣嘢嘅防守就唔一定係好事咯，因為有機會你唔用眼嘅話時候，你亂咁去偷波，嘥咗體能啦。咁、你唔用腦嘅時候，其實可能個動作有機會構成犯規，甚或可能變成肢體衝撞，甚或佢動作冇必要嘅碰撞嘅變成影響到其他隊友嘅防守或者人哋嘅企位。咁所以用眼同用腦之後先至用體能咧，係第一樣嘢一定要知嘅觀念嚟嘅。 咁啊，仲要學習觀察對手嘅一啲特性啦，咁樣係咪可以大大提升呢個防守嘅效能咧？ 係噶，如果你識得用眼去觀察咗嗰個球員，原來佢射波都唔係超級準嘅啫喎，咁我不如唔好咁緊張，佢都做少到有啲球員咧，你以為佢好準，但你冇觀察清楚咧，佢做一個小動作你飛出去，咁人哋話又放咗個飛機出嚟啦，即係令到你失棄咗啦，咁又俾人哋過你啦。 或者作否啦，或者作否你 系俾人作否啦，咁你不如就俾你出咗手先，只要出咗手你先再举手，可能你慢慢都会接近翻个时间噶嘛，起码你唔会俾人失棋。咁佢真系超准，你就唔好谂啦，由头尾黐实你啦。 系啊， 手都唔好放低，当佛举手啦，唯有。 不过超准咧都好难啲嘅，其实即系好难 defense。 咁你点走啫？咁 Curry 咁，其实头先咧，熊仔 Sir 一路讲咧，我都会套入翻一啲NBA 嘅篮球明星啦，即系收音机旁边你如果有睇开波，你就知道喂，譬如 Curry 嗰种防守又有啲困难啦。不过你话如果你好紧贴式嘅防守或者唔用脑嘅防守，你咪好容易好似即系譬如詹姆士哈登咁样飞起咗你，咁佢你一跳起咗，佢就挨埋嚟捉你 foul。咁当然依家喺 NBA 以至FIBA 啦嘅规矩有啲唔同噶啦，冇咁容易捉到 foul 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你难免都好容易，你一飞就起咧，咁就即系人哋叫做博犯规嘅几率真系大啲嘅。咁你会点样去教啲叫做学生或者防守球员噶吓，洪仔 Sir？ 如果讲防守射波咧，我头先都讲咗系观察究竟系咪真系一个好准好准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基本上你最好就射完波之后，你准备冇俾佢冲入去抢篮板。咁如果你防一个拍波好叻嘅球员，你更加唔应该偷佢个波，即系控球位拍波好劲噶嘛。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左拍右拍传波到嘅啫。咁你成日都系偷波咧，其实就构成一个俾佢过波嘅机会。 咁如果你可以当我訓練隻眼啦，睇佢個波上上落落嘅時候適應咗啦，咁你其實之後再偷都唔係問題嘅。咁如果對住一啲橙籃呢，好勁嘅橙籃呢，咁你慎防佢過你呢，同埋佢會撞你㗎啲橙籃球員。咁你就要識得睇佢左邊勁啊定右邊勁啊，同埋我哋距離一步令到個空間佢要用兩步先過到你呢，咁其實亦都會方便到你容易守到佢。 咁大家都可以增进下呢个防守嘅技能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熊仔 Sir 教我哋咁多啦。咁下集呢再请熊仔 Sir 呢训练下我哋嘅意志力啊同埋体能啊。两样嘢呢都系息息相关嘅。点解呢？喂，你体能唔够啊，我俾你再射得准都冇用啦，系咪先。咁下集等呢熊仔 Sir 喺体能嗰度呢 train 一 train 我哋先。唔该熊仔 Sir,thank you。 相亲相爱只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日常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才快乐寻觅快乐，不定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道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自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最景并非趣味，如空气不到分离，不信幸福有限期。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性，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只会看得清。在甜蜜里面埋怨伴侣不够甜，前度最挂念从前，若早晚相见无奈看不见，视线看不到爱情线，习惯被爱便会肤浅。或许多两年便爱得平静，或许多两年便收起任性，留待若动过的心死了，再唤醒爱你心音。梦快将要醒，也未懂得反应，还未够绝情，何来睡着爱侣会清醒。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今日夏天流流，讲下冬瓜。冬瓜虽然个名字有个冬天的冬字，但是事实上盛产在夏季。食冬瓜不单止消暑一流，还有减肥、去水肿、降血脂的作用，适合患有三高或者正在减磅的人士食用。冬瓜全身都是宝，冬瓜瓜子、冬瓜瓜皮、冬瓜瓜肉都各有特色，各有疗效。不过详细今日讲唔晒，下次再讲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Kitty 妈喺度。早晨啊 ，Kitty 妈。 你好啊 ，Barbie， 早晨啊， 系今朝早想点唱俾边个 ？Kitty 妈， 我想点唱俾我个 Honey 听，阿新哥， 系， 咁咧佢7月30日咧就生日，系，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 系， 咁另外咧今年咧7月9日咧就系我登录嘅时间啦， 哇，犀利喎， 咁已经过咗啦， 你又更上咗一层楼啦， 系啦，咁咧疫情咧我退休之年， 系。 咁今個星期咧就係我 last week 啦。 哇！咁我真係下個禮拜會係人生嘅新一章嚟嘅咯。 係啊，上半場咧個休止，咁希望咧下半場咧就更精彩啦。 一定會嘅。有冇諗定啲嘢退休之後做啊？ 未有諗定啊，唔知點算啊。希望上帝一路帶領住啦。 係啊係啊，隨遇而安都係一種人生態度嚟嘅。而且咧，即係去到邊度咧，有啲新嘅嘗試咧，可能我哋都未知嘅。下個禮拜展開新一章嘅時候，我哋先至慢慢再計劃再去探索咯。 咁另外咧，我就想點唱咧，俾我喺威爾斯親王醫院兒科裏邊咧所有嘅同事啦。咁咧我就退下火線啦。佢哋咧就要繼續工作。咁我喺呢度咧就有幾句説話同佢哋講嘅。相識數十載，沿途有你哋相伴。咁祝佢哋咧身體健康，工作愉快，百毒不侵。 係好緊要，最撚尾嗰句百毒不侵先係最緊要啊！ 係啊，因為佢哋咧而家都開始忙啦，咁希望唔好有第六波啦，等佢哋咧都健康 啦，啱，咁希望个个都可以平安啦，同埋健康啦，最紧要就系咁噶啦。 系，咁我想点一首歌， 系， 咁系阿关迪杰同埋阿黄老仪，常在我心间。 好嘅，多谢晒你电话 ，Kitty 妈。 好，拜拜。 好啦，拜拜。 若我可叫住夕阳，叫他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将会更漂亮。 为你显得更美丽。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愿我紧握你双手，过前生的每个晚上。我的一切，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只听你指引。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走。 1872388，如果你都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啊去做一个点唱啦，有啲说话想透过我哋呢个环节讲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 中三十一， 星期四的早上啊，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介绍先？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咧，晏昼六点半啊，有呢个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咁啊继续啊主持咧啊欧善怡姐姐咧带啲肥仔肥妹去做运动减肥， 做咗咁多集都未瘦翻咩？ 系啊，好多个小朋友噶， 哦， 系啊，咁咧今。上一集咧，佢哋玩呢个滚轴溜冰噶嘛，踩 roller 嘛，咁啊，佢哋学咗一啲基本嘅步伐。今集咧就嚟呢个终极考验啊，有呢个极速障碍赛，咁啊一齐睇下佢哋咧搞唔搞得掂啊！ 嗯，好啊，咁啊睇下做唔做到啦。不过小朋友应该好容易嘅啫，佢适应力咁强，嗬。 冇错，咁啊睇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夜晚七点半啊，继续有呢个铿锵集，咁啊同大家探讨呢个咧，我都好关心嘅问题，就系退休嘅问题。 哦，你咁快谂退休？ 系人人好多香港人都想嘅。 你出咗嚟做嘢几年啫？ 系都想嘅。喂，咁但系咧，即系嗱，原来咧有一个调查咧就发现啦。在香港呢，九成几个已退休人士呢都好后悔呢当初冇储足够嘅积蓄。咁呢係啦，咁呢个强积金嘅制度为呢样嘢设立㗎嘛。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有呢个质疑嘅。咁究竟呢，即係如果要对呢个退休生活有要求呢，应该储几多钱先够呢？咁係咪人人想安享晚年，即係現實又係做得到呢？咁今晚七點半鏗鏘集同大家探討一下。 係咯，啲積蓄又追唔追到通脹呢？係 呢， 真係要諗下啦。 嗯，咁咪一齊睇下添啦。 我勸你唔好咁早退休啦，所以阿昌。 哎呀，呢個似係一個詛咒啊。 唔係，呢個係一個忠告。 哦，多謝你。 係啦，不過我唔知你咩啦，係啦，唔知你身家有幾咁豐厚啦，係咪先？好啦，到 講呢啲，講翻節目。 係啦，到到八點鐘，港台抗疫健康蛋有阿蛋哥鄭丹瑞咧，同我哋探討一啲健康問題嘅。 冇错啊，咁今晚同大家探讨两个问题。咁第一个呢就係湿疹啊，即係香港天气闷热呢，即係越嚟越多，我都听到朋友话有呢个湿疹嘅烦恼。咁今集呢阿蛋哥请嚟一位注册中医同大家呢分析下呢湿疹嘅成因。最紧要系佢会教下大家点去舒缓呢个湿疹嘅。係啦。咁另外有另一个头先话讲话会探讨两件事。另一样嘢呢就係女士要留意啦，就係呢个宫寒啊。咁 系啦，咁亦都会请嚟中医咧，呢个介绍大家咧有啲乜嘢食疗可以对付呢个宫寒咁话嘅。 我谂有个寒字，应该都唔好食啲冻嘢啦啩。 可能除了冻嘢之外，都有啲要留意。咁大家今晚睇下啦。 好啊，跟住去到十点半咧，睇埋《千城百味》。 系啦，呢、這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啊，咁啊带大家去到中国唔同嘅地区嗰度咧，介绍下当地嘅特色啦。最紧要是透过当地嘅特色讲下啲食物嘅，其实咁啊，今晚咧就会去到一个叫做紫雀界梯田。呢、這个梯田咧系世界上唯一一个咧纯地下水自流灌溉嘅梯田，即系梯田喺中国应该好多嘅，但系呢个纯唯一一个纯地下水自流灌溉嘅系统啊，咁啊。介绍下咧，喺嗰个梯田有几特别之外咧，亦都会讲下咧当地一个嘅农家宴席啊，即系食材全部嚟自呢个梯田噶啦。咁大家一路睇下佢哋个食物，一路咧认识下佢哋当地呢个特色啦。 好啊，唔该晒阿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再次加息0.75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2.25至2.5厘，符合市场预期。今年以嚟累计加息2.25厘。联储局将按计划在九月加快缩表，每月缩减规模增至950亿美元。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未来的加息步伐有较大不确定性，但目前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仍然稳定运作，联系汇率制度保持坚稳。他说未来银行或会进一步上调存贷息率，提醒市民进行按揭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小心评估利率风险，但认为楼市亦都受房屋供求和经济环境等影响。 美聯儲在六月加息了75个基点之後，在今次的會議亦都是一如市場預期，就再加息75个基点，即是說美聯儲在三月起已經是四次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範圍，一共加息就是225个基点，即是說是2.25厘。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就不會對香港的貨幣金融穩定構成任何的影響的，而我哋都可以見到咧，香港嗰個貨幣金融市場咧，一直係保持穩定同埋有序咁樣去運作。銀行會因應佢哋本身嗰個資金成本結構同埋其他嘅考慮咧，去決定調整息率嗰個時機同埋幅度。咁我哋留意到有個別銀行咧，都已經係上調咗佢哋一啲新做嘅按揭貸款嘅鎖息上限。咁而隨住港息慢慢跟住美息上升咧，本地嘅銀行亦都有可能係會調整佢哋嘅存貸息率嘅，咁當然包括就係最優惠貸款利率啦。咁市民喺作出佢哋置業啦、做按揭啦或者其他嘅借貸決定嘅時候咧，一定要小心評估同埋管理有關嘅風險，尤其是係利率風險。咁至於樓市咧，其實就好似我以前講過咧，就除咗利率之外咧，係會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去影響佢嘅，包括就係、是、土地房屋的供求啦、經濟環境啦，甚至我哋依家新冠疫情嘅情況啦，那個勞工市場係如何啦，有好多呢啲其他嘅因素咧，就會影響樓市嘅走向嘅。利率係其中一個，咁所以咧市民喺去做佢哋一啲置業、做按揭嘅決定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好小心呢一個利率風險。 西贡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清晨近六点，一架货车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去到近大涌口路的时候，撞到一名横过马路的男子，他被困车底，头部受伤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北韩领袖金正恩警告南韩政府和军队，如果做出任何危险尝试，可能会被摧毁。韩联社引述北韩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昨日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发表有关言论。报道又说，金正恩下令军方建立可立即动员核威慑力的部队，并表示北韩已经做好与美国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准备。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醒少少啦。最近忙于早前拍摄工作的后期制作，好多朋友的约会都要暂停，人多的聚会直头拒绝，始终疫情期间要做好自己本分。早两日同一个朋友终于约出来，他说心情烦躁，想约食饭倾偈。我说拍的剧集星期六出街，个心好忐忑。他说那就好咯，大家出来食饭放松下嘛。心想都是的，紧张都没用，既然已经尽晒力，出去见下朋友放松自己都好嘅。由于好耐冇见，坐低之后天南地北乜都讲一餐，一边食嘢一边倾偈，真係好耐冇试过。正当倾到大家心情开始放松嘅时候，突然朋友嘅电话响起，跟住佢嘅情绪变得好怒气，仲对住电话好大声讲咗句：你转数快啲得唔得啊？我问佢做乜嘢啦，佢话同啲同事最近做緊一个 project， 自己又系负责嘅小组主管，但系觉得同佢一起合作嘅同事转数太慢，跟唔到佢，每日翻工都要发好多脾气，经常 OT， 就算翻咗屋企，同事打电话嚟继续问，都系问埋啲愚蠢问题，所以忍唔住大声闹咗一句咯。我来不及反应，佢电话又响起，你都估到情况系点？佢比之前更怒气咯，然后好大声讲咗呢句：你醒少少当帮忙啦！听到呢句，即刻暴露咗佢年龄嘅秘密。呢句醒少少当帮忙，起码都有廿几年历史，而家仲会讲呢句，应该有翻咁上下年纪。讲呢句说话嘅人，当然系情绪发泄咯。至于听嘅人，个心点会好过？唔计语气，净系字面意思你就知啦。系话俾对方听，佢嘅办事能力好低，所有嘢都唔及自己，系俾人睇低嘅一群。如果有人咁话你，点会好过呢？当你讲呢句嘅时候，通常都系唔会理会对方感受嘅。如果你系会理会对方，又点会讲得出呢句先？呢、这个时候，我担心佢电话会再响，趁住呢个空档，我即刻讲：你话人哋转数唔够快，又叫人醒少少当帮忙。你讲完之后，情况有冇好转呢？我朋友好大声话啦，梗系冇啦，如果有就唔使再讲。我话咁咪系咯，既然讲咗情况冇改变，呢句说话即系冇用啦。既然冇用，讲嚟做乜嘢呢？我朋友话就系因为忍唔住咯。我同佢讲系嘅系嘅，你要发泄情绪非常容易，但系发泄完情绪冇帮助，仲可能会更累事。再讲，如果你冇办法领导跟住你嘅人脑筋转得快啲，做事醒啲，其实问题唔系在于佢哋，系你、哦，即系话你嘅领导能力有问题啦。 我朋友听完之后冇出声，隔咗两秒，佢话应该点啊？跟住我同佢讲，咁都唔明，你转数快啲啦。然后佢仍然冇反应，我再讲啊，醒少少当帮忙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到底夜夜是谁在梦里说，愿这一生不必再醒，好让梦境永远只得一对，一分一秒热吻身影。这刻可否不经意地问句你，梦里可是孤单只影，抑或梦中有我的一张脸，始终跟你同行共听。反反复复仿佛的梦，多多少少揣测的情，不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 喂，边个坐我堂梯啊 ？Sorry 啊，我挂住睇手机，留意唔到你企咗喺 A 字梯上面。用 A 字梯工作好危险噶，唔小心俾人撞一撞嘅话，分分钟连人带梯咁跌啊！ 唔用 A 字梯，用咩啊？ 离地工作，梗系用安全轻便工作台啦，即系梯台同功夫凳。佢哋通过安全负载及防倾侧测试，冇咁易翻侧，又可以企喺宽阔嘅工作台上面做嘢，仲有围栏保护添。 边度有先？ 有成600多个屋苑拎咗职安局同劳工处资助，可以借免费轻便工作台俾物管公司员工或者所聘。 聘用的承办商用的。受惠屋苑名单可以上职安局网站睇。 用轻便工作台咁稳阵，最紧要就系保障到我哋嘅安全啊嘛！ 仲等咩啊？问管理处有冇得借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天气咁热，开工狂饮冻咖啡最佳，恰似 riding to the sky。 强哥，好句好句，不过有咖啡因嘅饮品咧，会增加人体水分流失，都系饮翻清水好啲。 文熙讲得啱啦，酷热天气下开工，小心中暑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饮水休息莫迟疑。我系 Simon Girl 李文熙。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吹神厨师话你知。 就讲下拣食材啊，原来你拣食材拣得叻咧，真系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噶、 哦。 夏天嘅时候拣咩啊？拣西瓜， 西瓜 跟住咧有个叫做盐瓜师嘅职业咧就出咗嚟啦。 你讲多次， 盐瓜师啊， 好啊， 瓜系西瓜嘅瓜，即系西瓜盐瓜师。咁我睇到有报道咧，就话原来喺内地咧，即系有个河南啦，下邑呢个地方咧，可以话系中国西瓜之乡啊、嗯！真系好多人咧喺嗰度系种西瓜嘅，有九成嘅农户咧都系种西瓜嘅。咁、嗯、当地出产嘅西瓜肉质咧就爽脆多汁又香甜啦。咁啊，可能就大家会即系拣啲靓嘅西瓜，咁啊造就咗呢个西瓜盐瓜师嘅职业出现。依 家大陆都好多呢啲网红西瓜，有咩战神啊？之前有个数字西瓜， 有啲 number 西瓜啦， 跟住连嗰啲數字西瓜都有造假喎，話做張貼紙出嚟黏落去， 即係好似之前嗰啲大閘蟹咁樣咯。 係啊，類似啊嚇，咁啊，即係所以都有陣時難以辨別真偽啊。我覺得西瓜方面， 所以咧就要有呢啲驗瓜師嘅出現啦。咁、哦、我話說佢哋都月入3-4万嘅喎，但 係 咧需要有個技巧，就係原來佢哋三秒咧就可以驗出個西瓜係咪靚西瓜啦。咁即係 一日驗幾多個先？ 我諗佢如果三秒一個，一日都驗好多個下㗎，係 啊。咁所以先有30,000啫，可能一日驗1亿个咯。 係。你觉得攰唔攰咧？即系平时验其他嘢可能好攰，验西瓜攰唔攰咧？ 攰啊攰啊攰！ 咁佢咧有一啲技巧，咁我哋都可以即系学少少嘅。虽然我哋就唔系呢个职业啦，但系有时我哋去买西瓜，好似最近我咪话整个西瓜盅嘅喺屋企。咁我买嘅时候咧，我都话哎死啦！之前明明睇过点样拣靓西瓜，突然之间唔记得咗添咁样。咁啊可以重温下啦。咁啊根据呢啲验瓜师所讲咧，佢哋嘅秘技就系一睇。二拍三手感，即系睇啦、拍啦，同埋个手感啦。咁详细啲嚟讲系点样做呢？第一，佢就睇下嗰个瓜藤。通常个西瓜咧咪有条钉咁样嘅。佢话摘落嚟嘅时间越短，西瓜个瓜藤咧就越嫩绿嘅，即系代表越新鲜。咁相反，如果你见到嗰个瓜定咧，佢系好似枯干咗咁样样啦，咁咧就即系话佢摘落嚟嘅时间好耐啦，咁啊唔好拣嗰啲嘅西瓜啦。咁、哦、另外咧就建议拣嗰个瓜池嘅面积咧细，而且咧系呈内粒嘅西瓜咧，咁就会特别香甜噶啦。咁啊呢个就系睇啦。第二啦就系拍啦，佢话右手就托住个西瓜，左手咧就轻轻拍个西瓜皮，咁啊听到咧佢有清脆咧。嘅聲音就叫做生瓜，係啦， 生係好啊，係嘛？ 生應該係好嘅。佢話咧，唔係生係唔好喎， 係 啦，未熟喎。咁佢話如果拍落去咧係沉實嘅，篤篤咁樣，我估係咁樣聲啦，篤篤咁樣聲啦。咁就係熟瓜，咁啊應該越熟就越香甜啦。好啦，最後就係摸啦，摸下個瓜皮，新鮮嘅西瓜摸上手咧就會滑淨啲、光滑啲嘅、摸上去嘅感覺軟身啲嘅西瓜咧。大多數咧就放得耐啲，咁所以咧你通常就摸上去覺得光滑嘅咧就係靚貨啦。咁、哦、可以攞住呢幾個技巧，今日揀翻啲靚嘅西瓜食下啦。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享乐时代想讲下呢个湾仔其中一个美食，咁45年嘅老字号饼店咧，8月就会结业啦。咁啊，呢一个都因为我好似印象中，依家晏昼公司又搬去中环啦。咁但系未搬之前喺湾仔都好似有2年时间要搵食。 有冇食过？ 系啊， 唔系话欧咧近近呢一排讲亲嘅都系啲结业嘢，即系油麻地嗰间， 系啊， 全部都系拜拜嘅， 系啊， 嗰个茶楼啊， 留唔住啊嘛，留唔住啊嘛，系咪先？但系中国我记得呢间比较快乐嘅饼店，你都有食过？ 有冇食过？诶，好出名嗰个忌廉桶嘅咧， 合和对面嗰度啊，即系而家 Tesla， 有啊， 系 有 食过， 一定有啦，一定有，因为佢有几个 signature 嘅，就系嗰个忌廉桶啦，咁啊一个爆馅糯米糍。其实咧，反而我同太太咧有买嗰啲鸡尾包啊、菠萝包，其实我觉得嗰啲都 OK 嘅。 系啊，我冇食过，我寻日见到呢个新闻，我都好想去试一试，因为成日都见到有人讲嘅，咁但系就未亲身。真去买过咯， 同埋 好似8月啊做到， 系啊，因为二湾仔区嘅物价指数嚟讲咧，佢仲系卖紧4蚊、5蚊一个面包咧，同埋佢唔会嫌啲公公婆婆咧俾啲散银佢啊，因为我真系见过一个阿婆咧逐蚊俾佢咧，而个老板咧。即系老板娘咧，都系和和蔼蔼咁样收咯， 笑笑口咁样。 呢个系好难得嘅，点解咧？你依家今时今日仲数呢啲硬币俾人咧，人哋咧觉得喂快啲阿婆，喂快啲。但其实你系做紧街坊生意啊嘛，即系你真系做你做面包铺，你想点啊？系咪想上市啊？其实佢有一个感觉就系俾你个感俾你或者其他顾客个认知就系、是，其实我想好单纯咁样做一门生意，大家食得开心， 人情味。 情味做下街坊， 咁你晏仔喺中环翻工啊嘛？ 唔系湾仔呢个湾仔， 唔系我话你啊，你喺中环翻工，中环落湾仔好近嘅啫，趁八月之前落去行一转， 系啊，买啲嘢，扫啲嘢， 系扫啲嘢， 扫啲嘢， 就如果食唔晒攞翻嚟， 一定得，一定得， 最好今日啦，即系听日攞翻嚟， 冇问题，完全冇问题，因为 听日要赶， 赶住听日俾我食， 听日俾阿杰， 因为其实点解咧？佢收楼，因为原来收楼啊，系咁样，所以就唔做咯。咁因为隔篱嗰间餐厅咧。其实杯茶酒都好洒家嘅，嗰间都冇得做啦，系嗰间都冇得做啦。其实佢成个 building 咁样俾人哋即系旧区重建咁样咯，系啊，咁啊， 佢冇讲话喺边度再投胎咁样咩？ 唔会啦， 可能咧唔系啊。通常我觉得呢啲咧都系过咗嗰个拜拜潮之后咧，先会隔一阵话俾你听，我喺边度又出嚟啦。 嗱，我真系唔知道啦。咁啊，人哋做生意， 希望啦， 因为做就做，唔做亦都系人哋自己嘅自由意志，好老实嗱。即系我啊觉得咧，快乐啊留唔住啦。咁啊 ，Kitty 都留唔住啊， 系啦 ，Kitty 明天就系last day 啦，系晨光第一线啦， 系啊，咁你想反对都唔得，反对无效啦。 即系听得好好啊！ 哇，咁难得，我拣咗呢一首咁嘅作品，仲可以夹埋个烟草，唔讲得少啊， 张天赋啊， 系啊，好熟噶呢只歌，准备啦。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野心多精彩，那载满人意道德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缘如夜色找到街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对我爱你，其余什么都不爱我，懒理这世界，悠然自得飘出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 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换受更爱，谁又不忿？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愿与野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人。让我的爱惹起公愤，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逍遥。谈琴爱如理性出发，会被蚕食掉。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换就更爱，谁又不忿？或者嘴巴不信我对。